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的晚上10:50啦。咁啊，今晚咧嗱，电话号码继续全面开放8191204七130条线嘅吓。咁啊，喂嗱，即系我哋头先就试咪啦，系咪？冇办法啦，就讲咗呢个长毛贼就即系盲撑呢个新移民啦，系咪？ 系。 嗱，咁呢条贼头皮咧？2004年參選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話要幫呢啲咁樣嘅即係新移民咧，就要爭取呢一個嘅即係福利噶啦，就話要將嗰個嘅7年嘅限期咧，就褪翻落去1年嚇，即係攞嗰個所謂成年綜援嗰樣嘢。咁咧，當年咧呢條撲街咧都60000+票嘅。就證明咗一樣嘢係咩咧？就啲、是、市民咧係唔撚睇政綱嘅咯，亂齊鳩頭嘅係。所以你香港搞普選，我都好有疑問噶。呢條撚樣當年攞66000+票噶，都係 啊。 2004年嘅時候啊，因為有個鑽石名單嘛，就由劉慧卿啊、鄭家富啊、湯家華啊嚇，咁啊成扎人，仲有黃成志啊，咁佢就輸咗啦嗰屆。咁啊排一條隊。另外一條隊咧就係呢一個嘅長毛賊，喂呢條友我攞60000+票嘅當年， 嚇、啊， 咁、啊、所以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啲市民係唔撚睇政綱嘅咯，我係由嗰陣時已經知嘅啦，嚇、啊，所以我從來唔講嘅。 嗰陣時佢嘅形象走出嚟係好 fresh 嘅， 係 好唔同噶嘛，同嚇同嗰啲人佢係堅持又話要著恤衫啊牛仔褲啊，咁真係有啲人 buy 佢嘅。 因為咧佢個形象搭夠咗啊！啲人就第一，啲人就唔撚睇字，就睇嗰個形象嘛。哇！呢條友又留長頭髮啦，嚇又著牛仔褲啦，又著恤衫啦，又唔打呔嘅喎，即係好似嗰個形象咧，好基層啊，好似真係為民請命咁樣喎。 好突破啊！嗰陣時嗰個年代好興突破個框框啊， 係啦， 廣告都係咁嘅。咁佢就真係做咗一樣嘢出嚟，係啊，真係唔係著西裝嘅喎，唔係講英文嘅喎。啊、可以是好像一个基层咁走入去的。我是不是觉得很好 啊好了他当时即有个突破啦比起那班所谓传统的泛民他就是所谓的即激进派啦当年。他唯一一个啦那他就吃了整个盘咯是不是、啊、但足以证明一件事就是啲市民都是不看政纲的我都要说。你事实上如果你见到他说争取那些东西喂，佢都系攞到選民嘅授權噶嘛，系咪先？當日佢已經有寫出嚟，佢喂，其實梁國雄愛國愛新移民呢樣嘢，係由 Day One 開始都冇呃啲市民嘅喎、哦，嚇、啊！直到呢一刻，佢就係話反大灣區，我就覺得佢扮嘢啦。你不嬲都支持噶嘛？呢啲咁樣嘅中港融合嘅係。啱唔啱啊？ 大橋嗰度影相啊，系咪翻去珠海度？ 系啊，喂，你又港珠澳大橋啦，吓、啊、有呢个珠海嘅考察啦，系咪？又去深圳公安局啦，啊、喂，好多啦，已经系，即系你不嬲都系支持呢样嘢嘅，你咪继续系嘛支持落去咯。喂，唔需要惊噶，你哋社民联同埋工党一向都讲嗰句说话就系话，唔需要为咗个选票压力而去有所诶。退縮有所畏懼噶嘛？咁你咪繼續去撐新移民咯，係咪先啊？唔好講話撐新移民啦，連賓妹你都撐啦。當年登個廣告出嚟，喺《蘋果日報》全版嘅廣告，嗱你夠膽你話冇啊？梁國雄，我即刻喺個 Google Drive 抄翻出嚟。喂，當陣時係社呢個陶君衡就係、是、做社民連個主席嘅。喂，不嬲啊！你班友啊，就手指咬出唔咬入，就專撐啲新移民啦、啊，專撐嗰啲咁樣嘅。即是外佣啊居港权啊这个 exactly 是社民联的政纲来的是支持外佣是发放这个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是给这些外佣的如果住够7年、啊、这个是社民联讲的、啊、不要扮嘢啊看撚到你实啊屌你老尾真的。喂你成班友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说、啊、香港需要800多万人口即是周洛恒讲啊说香港呢是容纳到的800多万人口喂呢、这个我唔会系意外噶，因为呢啲不嬲都系佢哋即系所倡议嘅嘢嚟噶嘛。到香港有800多万人嘅时候，佢话香港其实容纳到1000多万噶咯，冇所谓噶。佢申诉 啊， 系咪先？ 同新港嘅一样咯，即系同当年系嘛？ 系啊， 即 千万人城市啊嘛， 系千万城市嘛，到千万嘅时候咪千二万咯，冇所谓噶。佢永远就系揾一啲藉口，就话啊香港人口老化啦，将来需要多啲嘅新力军入嚟，系嘛啊呢样嗰样。喂，嗰班友到底系嚟啊？即系帮你啊？系即系真系真真正正嚟到去做一啲工种啊？定系点先吓？到底是不是你所想的这样先是不是？喂，是的，而且确是有些的新移民，现在有些很下难的工种其实是新移民做的，这个事实来的，是不是？ 啊， 即是这个事实来的，比如说去洗大饼啊那些，是不是？你只是看那些仔啊，只是 楼面啊那些， 楼面啊那些。好了，问题是除了这一班人之外，有一班是落到来就真的在这里呃饮呃食嘛。呃福利嘛，喂，呢啲系有数据已经讲咗出嚟噶啦，话俾你听噶啦，一落到嚟就攞综援啦，系嘛，一入到医院咧就同社工讲话，如果冇公屋咧就唔出去噶啦，就自杀嘅呢样噶啦，即系攞啲嘢做威胁啊嘛，喂，人哋系有讲过俾你听噶嘛，啲个案系啱唔啱啊？ 原来咁噶， 吓 吓，原来咁都得噶， 系啊， 自杀都可以呃个家 医院，跟住扭嗰个住院嘅社工，系嘛，就话啊嗱，你唔好放我走啊，你一系放我走，你俾间屋我，如果唔系咧就乜乜物物。有啲扭电视机，乜都有噶，喺度扭啊，扭呢样扭嗰样啊。咁你嗰啲社工，喂，你成个社福界有冇做好呢个把关嘅工作先？又系冇噶嘛？喂，嗰啲人话要乜，你帮佢攞噶嘛？系，你系帮呢班人攞嘢噶嘛？你唔会拒绝佢噶，因为嗰啲人系佢啲客嚟噶嘛。好简单啫嘛。 喂，啊、如果冇人求助， 冇人求助 个案啫。咁啊 cut 資源啊嘛，因為會咁樣噶嘛，個政府 係。唔係咯，咁你即係，所以成個社福界又係手指咬出唔咬入噶，佢唔會幫你把關嘅喎。喂，關佢撚事啊？佢扭電視機扭呢樣嗰樣，唔係佢俾錢噶嘛，啱唔啱啊？咪政府埋單呢樣嘢。咁所以，喂，你社民連不嬲都係盲撐呢個新移民，盲撐呢個單程證，係嘛？你又何苦走去海洋公园嗰度扮咩示威啫？走去扮反咩大湾区啫？你根本由头到尾你就支持呢个大湾区，系咪啊？你梁国雄投票你都唔够胆投反对票，你嗰日系缺席嘅，系咪啊？你去咗边啦？你解释下啦，梁国雄记唔记得你嗰日去咗边啊？你系缺席噶，你啊弃权都唔敢投噶，吓、啊、缺席啊！你系 OK？ 你去咗边度啊？吓、啊？得郁敏同埋大舅反对啫，咁你要解释啦，呢啲嘢系咪先？因为你由头到尾你都系支持呢一个中国嘅原则，系咪？你好爱国嘅人士，咁你点解你喺呢个时候走出嚟扮反对咧？因为我系对阿梁国雄最不满嘅地方啊！你走出嚟扮反对，喂，你拉嗰啲咩 banner 啫？咩怡皇帝啫？咩劳民伤财怡皇帝啫？吓、啊？其实你看见他的面部表情，你知道他是言不由衷， 是很开心的，是很开心的。 嗱，古思尧 笑晒嘅， 系啊，你這个五短人王浩明中间就古思尧，后边呢个就长毛贼。喂，如果你真系真真正正系要反对大湾区嗰个融合嘅嗰个发展嘅，点会咁样嬉皮笑面啊，大佬？喂， 反而古思尧嗰啲戏啊最好啊，佢个造型嗰个 look 都好好啊。即系你睇唔到啊嘛，睇唔到佢笑啊嘛， 即系呢个喜怒不形于色啊，咁起码咧 系啦，即系呢个有呢个演员嘅道德，演员嘅修养 吓，咪佢起码即系唔会俾人睇到佢嬉皮笑脸先啦，系咪？ 系，绝对系啦。 咁你但系你呢个梁国雄，喂，你依家咁样，你同人讲话你反对紧。即是你对于这个大湾区的发展是深恶痛绝的，有没有人信你呢？请问是啊，喂，你一路以来啊，无论在你的投票记录又好，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言论，你的政纲，你的倡议，所有东西你都是向这个的新移民去倾斜的，向这个外佣去倾斜的。你为什么在这里扮嘢扮反对？你是不是选举差不多近了，你是出来呃票呢？去建立一个即系整定一个反大湾区嘅形象先咧，系嘛？你啲揾笨柒啊嘛，由头到尾你都系支持呢样嘢嘅，撑呢个单程证又系你有份撑嘅，系咪先？ 即系我希望梁国雄就即系佢要反省下咯，系咪啊？其实你嗰啲选民啊，我就好怀疑啊。你依家一六年剩翻个35,000票，其实都系好支持你嗰个嘅，即系已经系好清晰你嗰啲倡议噶啦。你反而咁样搞，你仲衰啊！你唔好以为咁样就系、是、即系反大湾区咧，就可以向呢、這个。即係多啲嘅人靠攏啊，可以呃到票。 諗住開拓票源，其實就反而會流失。 係你兩頭唔到岸嘅，因為到依家呢一刻仲撐緊你嗰班咁嘅爛攤啦，叫做其實就已經好清楚你嗰個為人㗎啦，係咪啊？你咪就係要支持中港融合，支持單程證，支持新移民，支持外佣居港權嘅咯，係好清晰㗎啦，唔係仲點去投你啫？嗰啲就所謂左翼進步青年啊嘛，佢哋自命嘅嚇，唔係我認為啊嚇。咪就係呢一班人投你啊嘛，繼續。尤其是喺中大出嚟嗰班哲學系嗰班咁嘅撚樣，係咪啊？我怕咩講啊？屌你老！就撐專撐呢個契弟嘛，契弟紅啊嘛，黑衣紅啊嘛。即係佢哋因為自命自己咧好有邏輯，邏輯性好強嚇，即係覺得自己辯才好好。就逢喺咧，你班咁嘅市民咧，有啲咩嘢嘅訴求啊，有啲乜咧就專同你哋包拗頸啊，即係同你哋班友唱反調。你哋認為要收緊呢、這個即係單程證啊？哎，佢哋又喺度咧搬出咧呢、這個百般嘅理由出嚟咧，就去死撐嘅。OK， 寫埋1,000字文，不過我見到冇乜人睇嚇、啊，所以唔使駁佢嘅，因為嘥時間。學阿長毛話齋。好啦，咁啊，你呢个就系、是、即系契弟熊就一个啦，系咪？咁你咧，关于呢个大湾区咧，嗱，其实民主党咧都系战格噶、哦。民主党啊，点战呢？嗱，又有嘢睇噶。民主党咧，喂，喺一年之前，喂，01周报深度报道、哦，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话、哦。不管你喜欢唔喜欢啊，大湾区发展脉络就系咁噶啦。就佢话我唔可能闭上眼咧，然后纸上谈兵。咁你呢条卵样系讲乜卵嘢咧？阿胡志伟，民主党嗱、啊，你就话吓、啊这个、呢一个咧，早喺1980年代咧，香港咧就已经同深圳、广州、东莞融合噶啦。因为咧，我哋当时就带动咗整个广东省嘅经济发展。制度上冇融合，但系經濟上點可能係冇融合呢？咁樣嗱，呢個胡志偉所講嘅，佢就話今時今日我哋有數以萬計嘅香港人喺大陸咧，就生活設廠、啊、退休定居。佢話咁啊算唔算融合呢？佢話問題唔係融合不融合，佢話不管你喜歡唔喜歡，整個發展嘅脈絡就係咁噶啦。啊，我唔可能咧乜都唔睇，閉上眼咧，然後紙上談兵乜乜乜。嗱、啊，呢、這個就係胡志偉所講嘅。呢篇報道咧係2018年3月13日，嗱一年之前都唔夠啊，11個月之前，你胡志偉，你作為民主黨嘅主席，你就話即係要跳出呢個政治嘅對立，係嘛？你香港咧做鴕鳥咧就一定會輸啊！佢點講咧？嚇、啊，佢話咧，如果我哋匿埋做鴕鳥，唔去了解，唔去面對呢個大灣區嘅發展咧。就香港又不可能在这场的龟兔赛跑之中突围而出，我不知道他这些什么形容来的，他龟兔赛跑即是什么，即是香港就是兔，大陆就是龟啊，那么你又政治不正确、啊、你说骂大陆是龟啊，什么叫龟兔赛跑，胡志伟即是你说香港发展得快嘛，大陆发展得慢嘛，你骂大陆是龟啦，你扑街啦，你去屌你老尾，真的你是严重地政治不正确，违反爱国主义的核心思想，你反省一下啦，胡志伟，唉，真系你爱国噶嘛？因为你系你可以点可以形容？ 爱国系唔可以讲个龟字嘅，唔系咯，就忌啊，龟儿子啊 嘛，系啊，你话人哋乌龟王八蛋啊，龟儿子啊，要咁噶嘛？啱唔啱啊？你闹大陆系龟，嗱呢个记录在案吓， 比喻，唉。 你即系胡志伟不知所谓啦，佢就香港唔好做鸵鸟啦，乜乜乜啦，好啦。咁你讲到咁，即系话香港咧就焗住要融合啦，系咪？就唔可以唔融合啦。嗱，佢讲啊，佢话龟兔赛跑嘅故事，佢话最后边个赢咧？ 系龟唔系白兔吓，佢、啊、所以咧好难讲噶，大家咧喺比赛咧好难分胜负。如果白兔骄傲咧，都会落败啦。好明显系讲紧大陆系龟啊吓呢条友吓。OK， 佢话咧认为香港目前咧仲有起码十年嘅优势，佢话但系咧就算有十年优势都唔能够固步自封，反而咧系应该加大投资打开壁垒。嗱，佢呢个加大投资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加大咧向大陆啊。那個投資啊，打開個壁壘，即係港資繼續去加大投資。其實佢知唔知道依家目前嗰、那個即係東莞啊，那個經濟狀況係點㗎？仲加大投資嚇、啊？你知唔知幾多人係撤退咗啊？撤退緊啊？嚇、啊？有幾多去越南柬埔寨？即係咧嗱，佢又話咁樣講啦，係咪？即係民主黨嗰個係緊跟呢個主旋律啦，就話要嚇、啊、要去即係。中港融合啊，嚇、啊、經濟融合嗱、啊，我都唔鬧佢字喎，嗱、啊、冇批評佢字嚇、啊。大家睇佢幾，即係佢最近呢幾日又講啲咩咯喎？嗱、啊，最近佢又講嘢喎，又係同一個胡志偉喎、啊。喂，你話咩啊？胡志偉，喂，你話依家搞咗呢一個大灣區之後咧，就香港咧就好似籠裏邊嘅金絲雀咁喎、啊。就擔心日後成為二三線嘅城市，喂，我淨係屌你一樣嘢，你就係屌你老母，你係咪即係邏輯混亂？你係咪思維有即係有問題咧？嚇、啊！喂，你十一個月之前你就話香港一定要同大陸融合，如果唔係咧就龜兔賽跑啦，嚇、啊！就變咗香港咧，就白兔咧就驕傲啦，我哋仲要咧喺大陸加大投資添，我屌你老母，你依家又話要即係擔心香港成為二三線城市，喂，你一時一樣嘅講啲嘢。吓、啊！喂，佢仲好笑喎、啊，佢闹阿林郑、啊，佢话林郑咧吓，倾、啊、到香港未来咧吓、啊，都要引用习近平嘅苏州过后冇艇搭。喂，呢句嘢系好鬼平常啫，啱唔啱啊？就话从呢一样嘢咧，显示到林郑就无时无刻都要向中央表忠，缺乏视野，令人质疑咧，佢点样喺大湾区嘅规划当中维护一国两制嘅特色啊？佢又话吓。啊林鄭月娥胡志偉批評林鄭月娥咧就沉醉喺大灣區發展嘅短期利益啊，無視大灣區發展可能令香港嘅人才同埋機遇咧轉移到大陸嘅後遺症。喂，好笑啦！喂，佢仲好笑啊！佢話咧依家擔心咧出現教識徒弟冇師傅嘅現象，未來香港咧只係能夠靠內地嘅餘蔭生存，猶如籠裡面嘅金絲雀。擔心香港日後會變成二三線的城市，並且咧係要下一代啊承受啊。喂， 佢醒啦 嚇、啊！喂，你醒覺啊？而家先至， 佢昏迷咗廿年嘅中醫都醒，真係都唔係好似坐監坐幾年咁啊！佢應該係昏迷咗二十年啦，佢中醫都醒嘅喎。 喂，佢而家先知教識徒弟冇師傅啊！喂，咁多年咧已經係咁噶啦，幾多嗰啲咁樣嘅技術人員翻咗大陸，喂開廠咧，尤其係啦，第一批請嘅技術人員係咪你香港嗰啲人啊？我哋教識曬之後咪炒你咯。喂，不嬲都已經係咁噶啦，你去學阿黎牛話啫，你真係昏迷咗咁耐啊？嚇、啊？喂，你自己話嘅喎，十一個月之前話你中唔中意你都要去大灣區發展嘅喎，阿胡志偉。喂，呢啲系咪人渣嚟啊？所以你要听你信你讲嘢嗰啲咪死啦，系咪啊？一年之前你又话要去发展大湾区，依家啦，你又话咧，即系再去发展咧就会啊，即系玩完啦，金丝雀啦，变咗喂，仲有睇下你嗰个投票记录啦，你依班冚家产民主党全部都系支持呢个粤港经济融合噶，你睇下啦，系嘛？何俊仁、李华明、陶谨申、张文光、刘慧卿。李永大、金禮希同埋黃成志，喂，全部係贊成噶。嗱，由頭到尾佢哋都贊成噶嚇。去到舊年嘅三月，佢哋都贊成啦。我唔批評你嗰個立場先，你起碼一以貫之，你贊成中港融合嗰個經濟係咪先？你做咩幾日之前突然間變咗反口咧？又喂，你班咁嘅政棍係咪好撚反常啊？你依家係啱唔啱啊？你係唔係即係所謂吸取咗阿李卓人？即系连续喺九西两次挖铁路，阿姚松炎输完一镬，又到李卓人，你依家就喺度嚟想呃票啊，想扩大嗰、那个即系光谱啊，去呃票啊，呃呢啲嘢出嚟，由头到尾你班冚家铲 都是赞成这样东西的嘛。你看他讲的龟兔赛跑是有晒形容有晒描述，不是爆肚的，那个另一个深度报道啊。什么叫深度报道？他想过度过才讲，是不是？喂，原来哦，现在又告诉人听，即是你担心香港就沦为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啊？你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吓、啊？喂，没有解释的、哦。即是你九七之后廿几年，你不担心，现在今天担心啊？即是刚刚放监啊？你是不是？即是你这班友，你说是不是政棍之中的政棍来的？啱唔啱啊？你从长毛拆都一样，由头到尾你都是爱国民主派，爱国民主派冇紧要噶，你咪一路继续爱国咯，系咪啊？你咪一以贯之咯。点解你依家突然间转先？嗱，好骑呢噶呢个转折位系，一出呢个大湾区佢哋就，喂出之前佢哋都赞成噶，一出就反对，你搞咩先？呢一样嘢系，点解会突然之间变咗买两边先？因为由头到尾其实你哋都系赞成呢样嘢噶嘛。啱唔啱啊？你而家出嚟反对系咪扮反对？嗱，所以我咧唔会信佢讲呢样嘢噶。嗱，有啲友唔好话佢咧，即系依家啊，依家终于讲人话啦。喂，唔好信佢讲呢样嘢啊！你唔好以为民主党同埋梁国雄长毛贼真系想维护你香港嗰一国两制，想维护你嗰个资本主义嗰特色啊，嗰个生活方式啊，唔好信佢啊！啱唔啱？唔好以为哇，终于咧呢一个嘅。泛民改邪歸正了，喂，你不要相信他了，是不是？他二十幾年以來都是贊成這個中港融合的，突然之間你看到這幾天，哇，又走去辦示威啦、啊、又走去即是說反對這個大灣區啦，你這個胡志偉你一向都是擁抱大灣區的啦，連你那個譚文豪、啊、這個九龍東、啊、你那個同事、啊、譚文豪、啊、公民黨、啊、那個黨員、啊、那個議員、啊都在惠州有层楼啦，讲閪咩？即系呢啲好冇说服力噶啦，系嘛？你自己惠州有层楼，你即系对于嗰个嘅当地嘅楼市或者当地嗰个嘅发展系睇好啦，唔系点会喺惠州买层楼？又系你自己名下嘅啫，吓、啊？你解释啊？我当你系买嚟投资啊，你都系睇好当地嘅楼市嘅发展啦，系咪啊？咁你边有喂？咁你依家行出嚟同人讲话啊，呢样嘢咧唔啱噶，教识徒弟冇师傅啊，香港就要靠语音啊，大陆嘅语音啊，丢你啦，咪即系依家叫做讲一两句人话，系咪啊？喂，同埋你泛民啊，就唔好扮嘢啦，你哋咧即系一方面咧就喺度即系噏呢啲咁样嘅废话啦，系咪噏三噏四啦？但系咧。喂，你哋系经常啊，系去大湾区考察噶、哦。嗱、啊，呢、這个系咩嚟噶？嗱、啊，你睇下啦。喂，呢班友系去大湾区考察。嗱、啊，你见唔见到啊？嗱、啊，嗱，胡志伟啦，有份啦，李国麟、莫乃光，跟住咧就嗰个梁继昌、杨岳桥，吓、啊，喂，呢班友全部有份就系。考察喎、哦，大灣區喎、哦，即系唔好扮嘢啦，系咪啊？你又積極參與呢個大灣區嗰個考察，你跟住又話俾人聽，唉、哎，我哋唔贊成啊，唔贊成你去嚟做咩啊？嚇？唔贊成你去嚟做乜嘢啊？跟住呢個毛孟靜又講咩咧？咁樣嗱，毛孟靜當然係係咪作為呢個泛民嘅依家嗰個，即係以前阿基做嗰個位啊，叫做。 发言人 啊，那个饭盒会的召集人啊，吓，咁好多嘢讲啦，佢系咪？喂，佢依家又话吓、啊，大湾区就系香港咧系被规划，话啲纲要内容咧黑白颠倒、指鹿为马，侵害一国两制，吓、啊，吓、啊、要将香港嘅消失。2030年大湾区落成咧，就消灭香港嘅制度。嗱、啊，又抛出啲年份出嚟啦，开始吓人啦。喂，你客人唔紧要啊？咁你嗰班友仲走去搭旅游巴，走去呢一个考察做咩？去大湾区嗰度吓？喂，以前啊，你班友啊，都仲话喺度谂嗱，你十年八年前， 即係長毛拆仲係議員嗰陣時候，喂，佢哋都會喺度諗下，喂，比如話見嗰啲咁樣大陸嘅官員嘅時候，著嗰件衫會唔會即係有個口號叫做平反六四啊乜乜咁樣啊？你記唔記得啊？就當時啊，著住啲衫，啊會又會唔會俾人哋喺個關口度遣返咧？啊，會唔會俾佢著？ 又會攞袋住啲咩書啊？咁樣樣 係啦，會袋住啲禁書咧？會唔會即係袋住個 banner， 突然間去到會場拉 banner 抗議咧？嚇，平反六四，喂，依家你班撚樣，連呢啲咁樣嘅門面功夫都唔撚搞啦，啱唔啱啊？喂，你去到呢個大灣區考察，就真係著曬成套老西走去考察啊！即係當係去旅行咁樣啊！嚇，咁你點搞啫？呢班友完全係冇一個所謂嘅抗爭嘅意志啊，係咪？咁你話靠呢班友，你係咪死啊？佢話反對大灣區係啊，有啲就扮反對，有啲咧就贊成，基本上佢哋就買齊幾邊嘅啦。其實係嗱，佢哋依家咧有一班人咧就 keep 住話反對嘅，咪就係冇孟靜、范國威同埋陳志全咯，係咪？嚇啊！陳志全就話咧。啊！呢、這個光耀咧未有體諒香港嘅承載能力，乜乜物，只會進一步咧增加香港嘅旅遊同埋醫療負擔嚇、啊。范國威咧就唔應該犧牲咧，即係香港嘅制度咧去遷就大陸嚇。話、啊、過去成功嘅咧就係因為相對嘅制度優勢嚇，乜乜物物，即係講埋啲嘢啦。喂，咁你好簡單啫，你泛民當中有冇一個共識先？你泛民當中都冇一個共識啦，大佬啱唔啱？所以你班冚家產成日一行出嚟就話關鍵一隻，我屌你個老母真係！你班冚家產出到嚟永遠群星拱照噶啦，係咪？黎智英呢、這個肥佬禮、任戰禮，跟住咧就李柱銘啊、李漢奸啦，跟住陳方安生就係十成按揭民主阿婆啦，咁啊加多個。陳神棍啦，就陳日君啦，喂，你呢四大天王，凡係泛民嘅人，你哋就支持。喂，但係有啲買幾邊嘅喎，李卓人就支持外佣居港權，撐單程證，係咪啊？長毛賊又係撐外佣，撐單程證。喂，但係你呢啲咪犯規？你參選嘅時候，喂，你就首先你就係咪係當然係冇好主力去提倡要去檢討單程證嘅制度或者削減單程證嘅配額啦，因為你要接受肥佬禮集團嗰個嘅 endorsement 啊嘛。但係到你選到之後，你又講呢啲，喂，選到之後佢又喺度講啲所謂嘅人話咯，呢樣嗰樣咯，反對中港融合咯。喂，我想問你泛民到底內部有冇個共識㗎？就住呢個議題係買九啊幾邊嘅？你買曬啦，依家係咪啊？但是到最后你这班的范国威和毛孟静在整个主流泛民里面都是捞四的嘛，对不对？你是呃人的嘛。到最后泛民打色的都不是你们的，其实都不是民主党，是肥佬禮的嘛，对不对？经常在谣言惑众，即我就最看不起就是你这个所谓什么模范本土这些垃圾。喂，佢講嘅啫，永遠都係到真真正正，喂，你成個泛民要尋求一個共識嘅時候，你有幾多人啫？你呢幾條友嚇？你連泛民嗰個主流意見你都說服唔到，嗱，佢哋永遠就係咁樣噶啦，大包圍係咪？ 因為舊時咧，佢哋其實都會話，即係大家去傾啊。大家去嗰個意見係一致啊，咁樣樣噶嘛，咁都會即係你有唔同嘅意見，你都會游說對方噶嘛。而家咧係佢哋基本上就好似亂，即係自己有自己嚟噶啦。佢根本就唔會理話嗰樣嘢係過到啊，即係過緊噶啦。你哋如果咁樣投票嘅話，嚇 係噶，即係依家佢哋 懶得做啊。 係啊，喂，你依家好似喺度各説各的調咁，各唱各的，即係各説各的話，各唱各的調。咁啊点啫？喂，有啲人又话啊，依家咧即系呢一个嘅毛孟静同埋范圭都系好本土啊，咁啊佢本你老母咩？佢系泛民系统出身嘅人，佢偶尔间讲一两句呢啲即系你哋啱听嘅嘢，又喺度嚟接受，又喺度嚟觉得哦，即系呢两个都系即系都系觉得好似中嘅咁样。喂，屌你啦，你咁啊收货啊？到最后。 即系泛民都有好人嘅， 系泛民都有好人嘅。屌你老母，咁中国共产党都有好多好人啦、啊。如果你咁讲， 啱唔啱啊？使点首歌俾你长毛贼听啊？屌你点啲爱国嘅革命歌曲俾你长毛贼听啊？屌你老味，真系顺手试下支麦，屌你老味。即系你长毛贼咧，听唱多啲歌啦，得闲唱下国际歌啦，系咪啊？国际歌佢唔记得咗噶啦，你知唔知啊？佢净系记得国歌噶咋，唔记得咗国际歌噶啦。啊！违背晒你自己嗰啲咁样嘅信念啊！喂，共产国际系要求咩啊？要求你爱国嘅咩？喂，国家最终会消亡噶嘛？你屌你老母！共产主义叫你爱国嘅咩？吓、啊？共产主义系最后就系消灭晒所有阶级，消灭晒所有国家，消灭晒所有国界噶嘛？系咪啊？咪啲有乌托邦嘅存在啊？屌你嘅老母，真系！整首国际歌俾佢听下，屌你老味，好唔好啊？ 好啊，嚟啊，你嚟。 唉，国际歌第一句系咩啊？死啦！ 哇，我唔识喎，我唔系左交喎、 啊。唔系话，你唔系左交，喂，左交都唔识唱，嗱，我听左交冇我唱得唔好噶，系咪啊？ 啊， 啊，记得啦。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内尔就一定要实现。喂，唱俾呢个长毛贼听啊！国际歌叫你回忆翻下当年，系咪啊？你嗰个嘅，即系你青年嘅时候，你嗰啲革命嘅情怀去捻咗边啊？屌你咩食捻到肚满肠肥，就系、是、嗰个筹作嗰、那个经费，因为立法会咧每一日咧俾立法会员咧系有550几蚊嗰、那个，即系筹作嘅津贴系可以实报实销咧去食饭嘅吓。黎牛你都知啊呢样嘢。所以食到呢个物都食到物都着唔落，嗰个肚咧好似怀胎十月咁样样，就忘记晒即系呢啲咁样嘅革命嘅情怀。你当年你要搞嘅呢啲嘢，大佬，屌你老母，净系去食嘢，屌你食捻到成肚都系民脂民膏，不知所谓，系嘛？ 啊！ 即系希望佢反省下啦。 唱得好好、啊、喎，真系。 唉、哎，多谢多谢各位益友，唉、哎。 啊，真系好犀利喎，莫华区喎，真系。 唉、哎，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唉。唔系咁，你要你要，即系话俾佢听系嘛，叫佢回忆翻起呢啲咁样革命嘅情绪，等佢咧就唔好即系依家咁样咧神志不清。我发现泛民都系吓、啊，你冇一时一样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咧。哪怕你的立场是什么都好，你说你自己是保皇又好，建制又好，那你保皇你就撑政府撑到底咯，你爱国，你民主派你爱国，你就爱到底咯，嗱，不要弹弓手，是不是先？我很不喜欢，看不起你们的，你热爱大湾区，拥抱大湾区，你甚至乎是拿够钱出来买楼在大湾区，喂，我都觉得是你这个是你的投资的一个抉择，喂，我都尊重的。是不是？但是你就不好呢，一方面你又赚取了那个大湾区的利润，在从中获利，出到来你又在那里扮反对，是不是？然后呢在那里骗那些市民，你支持就支持咯，是不是？好啦，即是讲完这个的，即是这班这样的，即是大湾区照妖镜之后呢，就可以讲一下这个的即系话说咧，上个礼拜系有个游行噶喎，黎牛，你知唔知啊？ 吓，唔知喎，咩游行？ 啊，你竟然唔知道？咁嘅时候咧，咁啊，你哋即系我相信都冇乜人知嘅呢一样嘢系。咁啊，话说系啲咩事咧？咁样，喂，我去冲啖水先，好唔好啊？ 好啊， 你讲住先，你同啲益友对谈下。 即系我同对谈 ，OK， 好啊。嗰、那个游行我真系唔知系咩嚟喎。咁啊，其实都算系有关心下啲新闻嘅，不过完全系冇啊。即系你可能要睇报纸啊，或者其实可能新闻都已经系冇埋呢啲唔知系咩嘅游行。不过系我记得系阿神哥有同我讲过嘅。睇下我问得翻先，睇下佢想讲啲乜嘢先翻嚟之后。系啦，佢就话有个叫无犯游行，冇人去，咁我要等佢翻嚟讲啦。系应该系毛孟静同埋范国威嗰个搞游行，系冇人参与嘅。其实一路都讲噶啦，话呢啲咁嘅游行咧，搞嚟都系冇意思。咁啊，而家越搞越衰添，啊逼爆医院啊，唔知系咪咧？好似又系有呢单咁嘅嘢，新闻都唔知有冇卖。即係講緊 TVB 啊，嗰啲啲電視新聞啊，唔係講緊蘋果嗰啲啊，嗰啲黨媒就一定會有賣嘅。咁啊，我一定就未必會傾入去睇嘅。好啦，睇下先。而家係哇，佢斟啖水都幾耐下喎啊！而家 YouTube 係有幾多人？1400人啊！千人怒敲， 唉，多谢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吓 听无神咁翻嚟啊，大佬。 唉，嗱喂，啱啱睇到你报嗰个人数，嗱 YouTube 方面咧就系、是有1423位嘅益友听紧，而喺 Facebook 咧都有440位，咁啊加起上嚟咧就系、是、有1463个益友噶啦。咁而系 一千八系嘛？ 即系我哋好即系感恩嘅一样嘢咧，就系、是。當我哋節目咧係即係放上咗去 YouTube 重温之後咧，我哋嗰個非重複個收聽人數咧係去到即係二月嚟到計啦，係去到8万多人嘅，差唔多9万人嘅。咁而呢個數字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講，你喺 Facebook 嗰度做咧係做唔到噶。嗱，我解釋俾大家聽點解啊 ？Facebook 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趨勢咧係沒落噶啦。你睇佢一間公司。如果佢系要即系靠频频去收购咧，佢嘅潜在嘅竞争对手，即系以 竞争对手 系啦，以巨额嚟到收购佢竞争对手嚟到去即系去维持佢嗰个所谓垄断性嘅地位咧，其实佢已经系差唔多去到即系没落噶啦。你睇见佢大额收购呢一个 Instagram， 再买埋呢一个 WhatsApp 系咪？咁。其實他不斷去收購佢即係一啲相類似的一啲嘅社交嘅平台啦，叫做 啊，佢本身係 WhatsApp 係冇利潤嘅喎，佢係只不過係覺得佢有潛在風險啊，或者有潛在嘅競爭性，佢就買起佢嘅啫喎， 買咗先係啦，佢冇所謂㗎，佢錢多嘛，依家仲係嚇，因為佢股價升到咁高啦，佢咪喺度呢度又買，嗰度又買，佢就要點咧，令到你冇一個嘅。競爭對手係有翻咁上下人數嘅一個 app 啊，係可以同佢比拼啊！嗱，呢啲咁嘅公司已經沒落噶啦。你尤其是喺 Facebook 咧，我哋去到最曳嘅時期咧，真係好心噏嘅。有時係你睇下我哋上年11、12月嗰啲嘅節目，我哋做完之後幾日啊，嗰、那個 view 數啊，去到9000多嘅啫，9000多個 view 喎、啊。即系我哋之前摆上去就咁喺 Facebook 个节目，根本上系阴干紧你啊嘛！佢根本上就系要令到你等你呢班咁嘅友仔冇人，冇人啊点咧？你咪要转 page 咯，转 page 点啫？咪俾钱咯，其实系，即系佢想你咁样做啫嘛。其实到最后佢都系想咁样做，如果唔系佢点会有利润啫？你而系咁样做嘅时候，令到嗱以前我哋咪话 Facebook 唔系围路嘅，因为都接触到好多唔同阶层。不同的年龄的益友是不是2016年的时候我告诉你绝对是。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来到19年呢他已经是真的没落了。他不将你的东西派给任何人看。他几日之后才派、啊、或者你不嬲每个礼拜听开他就来听。你永远不会接触到有新人的。你这样的时候、啊、你的台不用发展执笠啦如果是这样。 佢系唔会推俾你嘅，就算你订阅咗都好啦。 唔推 的，你摆上去，佢系唔会推 嘅。你咁嘅时候咧，我就做到好冇瘾嘅。好老实讲，你话继续我喺 Facebook 嗰度做，就变捻咗即系围炉啦。嗱，直播人数又低啦，系嘛？听嘅人又少啦。 咁冇意思噶。嗱，我唔同嗰啲左交一样咁咩？诶、哎，我哋做到节目，仲系一个人听，我咧继续做。屌你老母，做到节目得一个人听，你打电话俾佢得啦，使閪做节目咩？浪费网路资源，啱唔啱啊？嗱，我唔会讲呢啲废话噶。你做又一定要做大，系咪啊？做强做阔，嗱，匪语嚟嘅呢个，屌你老味真系。但系做强做阔，咪你一定系咁做噶。你做个台出嚟，如果你冇人听嘅，咁你做嚟做咩啊？依家摆上嚟 YouTube。好大嘅性质，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你要同翻嗰班传统嘅泛民嘅友嚟到比拼。嗱，呢个就系我嗰个嘅目的啦。基本上成个 YouTube 系俾泛民嗰啲声音垄断晒嘅。嗱，即系除咗买 radio 啦，系咪？咁但系你成个 YouTube 即系嗰个嘅即系 base 系咁大嘅时候，喂，你系唔系应该都要即系插支旗喺度，令到更多嘅？人是懂得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好过在 Facebook 的阴干的喂老实说这样做真的很没瘾的在 Facebook 那里是基本上是逼你去 转用 page 而已嘛你转用 page 但是你 page 你又不够那些泛民、啊、那些玩的嘛因为那些卫星的 page 很多的嘛 是啊他首先就已经建构了一个所谓的卫星网络那么时候呢加上泛民又搭水嘛屌你的了嘛他很简单的嘛佢將 係咁贊助，係咁俾錢 sponsor 咗佢，係啊，好簡單咋。佢使$5,000 sponsor 一個 post， 佢冚過咗你噶啦。你邊個睇你啊？咁嘅時候你唔需要發展嘅，你個台執得噶啦。你即係我就係覺得再咁樣做落去咧，真係冇意思噶。喺嗰、那個即係 Facebook， 當然我哋會保留嗰個直播啦。但係你話再重温啊，再咩？你真係冇意思。你擺幾日，你有幾人聽？係嘛？你今个阴干引我哋，所以直头咧，唉、哎，好啦，我同你猪喺八格咧割裂啦，系咪？我哋保留个直播同啲有互动，但我就唔会再摆啲 content 咧喺你 Facebook 嗰度噶啦，系咪？摆嗰度冇用噶，嗰度唔派俾人睇，即系呢个系嗰、那个 YouTube 就均真啲咯吓，你真系订阅咗佢，一定系会弹出嚟俾你睇。 同埋佢背后有个 big data 俾你睇到你啲益友系嚟自。即是在哪一度嘛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70%的益友是香港人来的。嗱有即大概8%呢就是美国的益友来的。大概有6%呢就是加拿大的益友来的。那么其他呢有澳洲啊英国啊就是主要这些的地方和澳门啦、啊、澳门都是我们主要的益友的来源啦、啊。咁样喂，咁佢背后俾你睇到，哦，你啲益友嘅年龄层系分布，其实我哋好平均嘅、哦，吓、啊，我哋几乎系接近每个年龄层咧都有10%+嘅人。你唔好以为我哋嗰个台冇啲即系长者啊，都有听噶，系咪？有晒分布噶。你咁样嘅时候啊，你 Facebook 乜嘢都冇，即系佢唔会 back end 有咩俾你睇噶嘛？ 嗯， 即系你乜都唔知噶。你咁样做落去，喂，好简单啫嘛，恶性循环。你做落去，你接触唔到新嘅益友，佢又唔将你啲嘢派俾旧嘅益友睇，你又系咪阴干啦？好简单啫，呢样嘢系，其实就系、是，真系冇办法，即系等于当日啊，你记唔记得黎牛？我哋都喺高登嗰度开台，之后都要登录 Facebook 啦，记唔记得啊？当日或者我哋当日都喺高登开嘅啫嘛。开嗰、那个开个 post 嘅啫，其实系贴条 link 出嚟，嗱你哋听啦咁样。跟住我哋 个讨论就喺翻嗰个post 里面有讨论。 系啦，就喺个 贴文。系分开 嘅。系啦，喂，我哋当阵时做节目啊，唔好讲话我哋鸠屎啊，系爆5-6个 post 啊，1001系，你问阿黎牛啊，我哋冇讲大话噶，爆 系啊， 爆5-6个 post 噶，当年系，即系讲 普普通通都已经系最少都3-4个 post 噶啦。即有啲如果有啲大花生嘅，10-20个 post 都有噶啦。 系啊，即系至少系讲紧3-4千个留言嘅，系喺高登嘅年代都系。咁好啦、啊，你去到 Facebook， 我哋当然2016年嘅时候都试过系，即系相当辉煌啦，系咪？2017年都仲系啊 ，keep 到啊。但系你去到2018年，佢好明显系改咗嗰个嘅演算法，都唔俾人睇嘅，唔俾人睇咧，唔系广播窄频嚟噶，窄频就唔得噶啦，即系好冇瘾嘅系会。好啦，喂，咁啊，讲翻嗰个嘅 单程证， 模范游行啦。嗱、啊，嗰、那个模范游行就系咩事嚟咧？ 咁话说咧，原来啊，呢、这、一个毛孟静同范国威咧，就借住嗰个所谓即系医护界嗰、那个即系爆煲嘅事件咧，就搞咗一场嘅游行。嗱，我哋睇下佢啲详情先啦，因为冇人知噶呢个系。好啦，嗱，单程证咧政策咧近日再惹争议啊，新民主同盟啊就联同多个民间团体吓、啊，就应该喺礼拜日啊，即系上个礼拜日咧就。即係發起遊行，就要求政府咧就即刻削減單程證嘅配額，爭取長遠咧就收回移民嘅審批權。就有200人，即係超過100人啦！屌你，即係唔夠200人啦，唔夠200人，咁好厚道嗰啲明報真係，唉，200人，咁你數到就參與遊行。嗱，你睇下咯，遊行對面由旺角西洋菜街嘅行人專用區啊。就圆同呼叫医疗包煲减单程证唔押韵嘅吓，屌你老味！真系谂句口号都可以咁柒嘅。北上田聚也是田聚，喂呢啲真系完全唔系粤语啦，啱唔啱啊？北上田聚也是田聚，咁嗌咁啲口号系北上田聚都系田聚， 都系田聚系嘛？ 呢个也是啊，呢个北上屯聚也是屯屯聚咁样啊？你咁样读先得、啊。系嘛？屌你噶啦，老尾你仲话自己系呢一个捍卫粤语喎？粤语会讲也是嘅咩？吓、啊，也是也是就有，屌你噶啦，老尾也是。大湾区团聚也是团聚，知咩口号？好啦，咁啊话咧，游行队伍咧就喺商店外逗留示威，其后游行至广华医院外，就向医护人员致敬。我谂都几好笑嘅，真系。即係你通常遊行嗰個目的地咧，就通常都係嗰啲政府總部啊，或者中聯辦嘅總部、啊。 因為你係示威啊嘛，係 你示威啊嘛。 你通常你去交個請願信啊，或者可能揾啲嘢掉入去啊，咁樣即係示威噶嘛。 係啦，咁你依個咧示威咧，原來咧係向嗰啲向嗰啲醫護人員示威。 唔係嗰啲醫護人員真嚇死啊！無啦啦一幾百 人， 咩一百人衝過嚟，係咪先？ 即係話向，即係呢啲唔係示威咯。嗱，即係我好老實講，嗱，示威咧同遊行咧係有兩個含義㗎。老老實實，你呢個係遊行，你呢個唔係示威。嗱，示威咧即係話俾人聽，你示威咩叫示威？一你照字面解知啦。即係顯示你個威勢嘛，即係話俾個特區政府聽，你呢班友先至係民意之所在嘛，叫佢聽下你哋嘅聲音啊嘛。屌你諗啊，你去廣華醫院嗰度示威把撚啊，係咪先？嗱，你首先錯咗啦。嗱，呢個好少噶，呢個咧，哎，我哋貼埋出嚟先，順便。咁呢樣嘢咧，佢哋你知唔知佢哋俾人恥笑啊？呢一個嘅示威係嚇，你知唔知俾人恥笑啊？就是被消弱员都恥笑他们 一雞一雞兩尾恥笑他 們喂这个消弱员就连老消都恥笑他们呢这个的即是所谓即是新民主同盟搞这个示威游行呢就好像行为艺术喂我反而这次是认同真的这次行为艺术你去到即是这个你既然去到旺角那里示威为什么你不走去医管局总部太远因为是不是佢好近嘅啫嘛，其实如果你行去医管局总部嗰度示威系嘛，你因为你喺旺角啊嘛， 都系行多500米到嘅啫， 行五百米 落大落九龙城嗰条路啫嘛， 系啦，就再过埋中电嗰个总部就到啦。嗱，你都唔去，你要行去广华，不知所为，连老萧都耻笑你班咁嘅冚家铲咧，系搞行为艺术。喂，绝对系啦，咩叫向医护人员致敬啫？吓，好啦。咁啊，呢啲咁嘅抗保研啊，乜叉叉嗰啲日日有去啦，系咪？咁啊，呢个新民主同盟嘅范国威咧就表示，近年咧本港面对医疗、社福、教育等系统咧均爆煲，希望藉住今次游行话俾政府听，有必要改革单程证嘅制度，强调咧唔系歧视新移民。咁我想话俾佢听，佢拣个地点就错捻咗咯。咁去广华嗰度做咩啫？系咪先？ 你講話話俾人聽唔要新移民，係嘛？呢個入境處啦，係嘛？又係，即係佢哋真係一雞幾尾喎！而家真係 啊，即係好複雜啊，好 complex 啊，成件事係，即係、 啊、 喂你有冇可能啊？即係你去搞呢一個嘅 即系活动嘅时候，你梗系有一个目标之所在噶，你就要话俾特区政府听你嘅声音啊！佢自己咁讲啦，特区政府有人、啊、有人员，政府人员住喺广华嘅咩？吓、啊，有入境处人员嘅，即系你唔该你哋啦，你哋搞呢啲嘢嗱。之前我哋经常啊，其实都批评呢个泛民啊，所有搞呢啲咩游行示威绝食啊，各样呢啲咁嘅所谓嘅低成本抗争行为系鸠做啦。大家评论下呢次系咪鸠做啦？你问下自己啦，系咪鸠做先？喂，老少都耻笑你、啊，老少啊，你哋啲同路人嚟吓，系咪啊？老少耻笑你、啊，话你哋呢个系行为艺术吓，你哋搞紧乜嘢啫？其实系得百几人去，好啦。咁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即係阿施麗珊嗰個同埋阿何喜華嗰個啦，就發新聞稿，即係就住呢個遊行咧，就指咧現時嘅公營醫療服務咧，主要壓力咧就係人口老化啊，單程證造成嘅人口增長並唔係主因，都係佢講呢啲嘢啦，係咪？因為佢要維護翻自己嗰個嘅利益，因為呢啲新移民咧係佢哋嘅大客嚟嘅，畢竟就係、是、嚇、 啊、飯碗啦， 係啊，佢有個飯碗。 班主 嚟嘅，咁所以吓、啊，即系就会理解嘅吓、啊，当然系唔捻认同啦吓。咁啊，佢、啊、就系现时公立医院爆煲嘅原因咧，就系、是、源于多年前政府咧因为财赤而罔顾社会嘅长远需要，削减开支乜乜乜乜嗰啲。嗱、啊，佢嗰啲咧后边成句都认同啊，但系就系要加埋呢一个新移民嗰因素落去咯吓、啊，你唔能够。即是说你搬其他的因素出来又不将这个新移民的因素放下去是不是、啊、这个当然是、社区组织协会他们有那个立场的、啊、那无所谓啦、啊、这些口水交费事跟他拗。但有一样东西就好笑、啊。那么这个游行首先是没人知道、啊、又没有宣传啦，苹果日报都不能帮你们宣传，你知道没人去啦。好啦，但有条友呢就是这个考下你啦，就叫做律师信魔人啊！记唔记得边个啊？ 西贼啊！ 西贼嗱，佢系写，屌你谂下，佢写篇文章咯，嗱，即系呢啲好好笑啊嘛，大佬嗱，呢啲拎出嚟咧，即系叫做好文共赏啊！屌你噶啦，尾呢个咁嘅黄西贼真系，嗱佢就话咧，嗱佢好，即系你大家睇佢文章咧，就笑死你噶啦。佢雖然新民主同盟發起咧呢個減單程證嘅遊行，參加人數又唔算十分多，得百幾人啫。屌，好啦，就話因為撞正扎打馬拉松，喂，佢咁樣屈都得嘅喎，即係唔撞正扎打馬拉松，你就一千人啊嘛，係嘛？屌你咁样都得嘅，即系你呢啲咁嘅人写文章都仲系 有啲。唔系咁，你一千人又如何咧？都系冇意思嘅。 当然系冇意思啊，因为你系去咗嗰个广华医院游行啊嘛，吓 系咯， 系因为你去连地点都去错啊嘛，吓、啊、当然就算去政府总部都唔会有意思嘅，不过就更加之柒咯，依家系。但系你揾一个咁嘅原因就即刻笑死人啦，细柒，即系你捻化我哋咩？系、哎。佢某程度上是一面照妖鏡喎，佢話咧落手落腳做嘅得無猛症，喂佢嗰啲語氣好笑噶，佢好似即係宇宙大王咁嘅嚇。佢話但係其他啲人咧，我真係 feel sorry， 我要逐個丙丙啊，唔係呢個丙啊，屌你，佢用甲乙丙個丙啊，唉，啲文化水平真係好低好低。咁好啦，佢逐個鬧咯喎 ，OK， 佢先講焦土派。乜嘢剑？嗯，两只斯达，两只斯达啊！佢讲屌你咁，即系包括小弟。佢以后咧，我叫卢斯达，就做尸体嘅尸，仇斯达又系。佢呢啲系政治丧尸，我屌你老母啦，黄西茶，政治丧尸。嗱、啊，好简单，大家比拼下，喺 YouTube 嗰度直播吓，边、啊、个、啊、多人听啊为之赢？屌你老母，你拣时间，拣日期 ，OK， 拣一个时间，大家比拼下。我丧尸，你老尾真系嗱，跟住好笑啊！又唔知点解咧，佢成世你知佢成世活喺郁文嘅阴影头上噶啦，即系郁文嘅阴影嗰度噶啦。佢就又提郁文咯，跟住又话：，佢话你班仆街唔系好中意玩骑劫嘅咩？ 依家旺角成个活动俾你喺度骑劫啊，最后人影都唔见多个，喂，真系好笑啊！即系佢冇人，即系冇人到一个地步咧，系要求你哋去带队去骑劫，我屌你老味真 即系佢都不问是非啊！你有人去就得啦。 系啊，喂，我哋一齐去旺角咁样，喂，大佬啊，嗱，首先嚟到讲，嗱，我唔 佢 知 发神 啦。 经啊！佢就想啲龙之奇手喺嗰度揈啊！ 系啦，佢而家想啦，因为佢要人头啊嘛，佢要点人头？嗱，首先嚟 啊！ 讲啊，我唔知依家嗰啲所谓主流本土派嗰啲嘅立场系点啦，因为依家佢哋咧好多都系自己中回力镖嘅，中意吓，因为自己闹人游行，自己就走游行啊。以前即系本土派闹泛民绝食，你知噶啦呢啲嘢系咪？嗱，我恐防有啲新听嘅益友唔知啊，YouTube 嗰边。喂，本土派以前最中意闹泛民咩呢？就系佢哋鸠组啊嘛，话佢哋嗰啲嘅游行就鸠行啊嘛，话佢哋嗰啲嘅绝食就攞嚟威胁自己阿妈都唔得嘛，因为佢哋绝食唔系绝到死啊嘛，吓，因为佢哋到 绝 最 力 后 绝食啊嘛， 系啦，又绝力绝食，然之后咧到最后其实就入医院吊盐水啊嘛。好啦，你就闹人哋泛民嗰啲嘅嘢系冇作用嘅，啲集会啊就系鸠做啊嘛，64个集会系鸠做啊嘛，系咪？但系你依家本土派经常系中回力镖啊！嗱，你自己又举牌又得啦，自己又去举牌，你知啊，嚟啊！我屌你老 我净系见到只改图啫。 ！OK，嗱，你本土派依家自己又去举牌啊，有啲系绝食啊，有啲嗱呢啲咧完全系为做而做噶。嗱，我唔知你哋嗰个主流嘅意见系点啦，但我依然系觉得，你既然当日批评得呢啲嘅方式系去到一个咁深层次、咁深刻嘅批评，系基本上系冇弯转嘅，而系你依家自己做翻泛民以前所做嘅嘢嘅时候，其实你应该系要向公众有一个交代，或者你系对以前讲咗啲过头嘅说话，系向翻啲市民啊，唔系向泛民啊吓，你可以照继续批评泛民，但你要向市民道歉噶，因为你哋依家所做嘅嘢。吓、啊、就话啊，因为呢啲好高成本嘅嘢，我哋又做唔到啦，就唯有做翻啲低成本嘅嘢啦。咁你咪即系做紧泛民以前你闹紧嗰啲嘢咯。咁嘅时候你应该咧吓道歉嘅，其实系你要做嘅话，因为你哋全部人都有份闹过嘅。好啦，咁呢个题外话嚟，我哋睇翻呢一个细贼呢篇嘢先。好啦，咁佢就即系冇人都一个地步，就叫人拉队去骑劫啦，系咪？好啦，又拉埋啊，即系郁文落水咧，又唔关佢事啊。咁 咧就话，即系话自己勇武，收中共殴打，针对其他民主派。我屌你个老母！如果我哋收中共殴打，就唔卵使搞到支咪咁閪样啦，石半大半个钟，45分钟啦，黄世茶，你估好似你啲一百五卵富贵啊？啱唔啱啊？啊，即系呢啲有好笑嘅，讲嗰啲嘢都完全系凭空想象。喂，唔好再讲我哋系收共产党钱啊！我哋收共产党钱就唔会搞到支咪搞九个字啦，俾共产党打啰柚啦，学下边个话斋，啱唔啱啊？陈士齐话我俾共产党打啰柚嘛。喂， 系 我 咩？ 如果我 陈先生， 喂，如果我收共产党钱做节目，我要搞支咪搞九个字，我唔俾共产党打啰柚啊！你点做节目噶，陈区？吓？啊，屌你个老母！你话我收中共殴打、收共产党钱，你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嘢啫嘛。你黄世贼实情就真系食紧政治综援啦。由2003年入商业电台呢、这个郑大坚、郑经翰请你入去商台做佢嗰个嘅风波里的茶杯嗰个嘅资料搜集员开始，你就食佢嘅政治综援，食佢政治综援啊！跟住一路去到 DBC D100，你一黐住佢，托佢大脚啫 跟 嘛， 住佢啊！ 跟住佢啫嘛，跟住最后一脚俾人西走嘛，傻仔！你就食紧泛民嘅政治综援，关我卵事啊！啱唔啱？唔好再讲我啊！屌你个老母黄世泽，不知所谓。嗱，跟住一路搞啦，系咪吓？一路讲啦，又将建吾同郁文拉上关系，根本两个人都系风马牛不 风 相 马 及， 牛不相及 系咪先？ 你 两个， 同我谂嘅嘢系一样。 喂，都完全唔同时代嘅商台嘅人，系嘛？好啦，跟住佢闹完本土派啦，OK。啊！佢唔系讲本土系焦土派，OK，跟住又闹民主派咯。佢民主派啊，一个都唔派，私怨大过天。 或定係有啲人根本就左交，嗱佢真係黐線嘅，呢個四方鳩嚟㗎嚇，呢個本土派又唔啱，泛民又唔啱，乜人都唔啱，即係佢話咧嚇，就話即係基本上，我懷疑呢一個單減單程證遊行咧，係呢個細七有份搞，佢就咁上心咯，係咪啊？嗱，佢竟然梗係屌楊岳橋噶，個楊岳橋冇人會信佢喎，佢話嚇，佢講啊，佢個楊岳橋冇人會信噶。佢雖然今日啊，就算楊岳橋出席啊，都隨時俾人問候老母喎，嚇，真係好笑啊！跟住咧，反而人民力量快必出現咧，佢又比較意外喎。就證明咧，人民力量已經同蕭生路線咧就劃清界線喎。哇，真係好笑！你呢啲咁嘅友仔，即係你搞個遊行冇人去，門可羅雀，即係拍烏蠅，係咪就好折墮嘅？呢、這個我哋都明白同埋理解。咁但係你有乜可能？喂，你又屌鳩你嗰啲同路人又得喎？喂，嗱，你話我哋針對民主派，即係我哋監察民主派，你就我哋針對民主派，咁你下邊嗰段嘢咪一撚樣啊？係咪？嗱，呢啲又中回力標噶，即中噶佢係，你睇下係咪即中回力標啊？你自己 屌得，你屌唔得？ 喂，你屌楊岳橋，屌泛民嘅主流派就得，我哋批評就唔得。嗱，呢啲係乜咧？你係咪收撚咗共產黨錢啊？屌你個老母黃生！你係咪收中共 order？針對其他民主派啊，嗱，即係呢啲咁嘅嘢，你大家咪睇到呢啲人嘅邏輯係幾咁混亂咯。即係你自己做咧就得，你自己做就永遠都得。喂，你甚至乎講到楊岳橋，你貶斥佢人格，你 discredit 佢嘅喎。你講到楊岳橋大議員，嗱，楊岳橋作為一個泛民嘅 package 最好嗰、那個、最靚仔嗰個、最高學歷嗰、那個，係咪最高學歷啊？係咪博士咧？唔係，未必係。 應該唔係。 好啦。但係佢都最多人讚過佢，嚇讚到佢好似疆土咁啦。泛民疆土呢個叫做好啦，讚佢哇天上有地下無。你竟然間你黃世澤係窒到佢嚇，妒忌佢忌惮佢嚇，即係你係咪唔抵得人哋靚仔咧？咁樣係屌你老味，即係我係咪可以咁樣講你啊？屌你 抵得佢啲 like 多過佢， 係咪唔抵人哋 like 多過你啊？唔抵得人哋扮盟。扮得好過你，你扮盲都得噶，黃世澤，邊個唔俾？ 你嘟個嘴咪得咯， 你嘟長個嘴， 扮八爪魚。 係啊，喂，開個 Instagram 出嚟嚇，嗰、那個頭像就八爪魚嘅，屌你噶啦，老尾你都一樣得噶，邊個唔俾你做啫？你喂，哦、啊，我真係唔明啦。嗱，首先你將所有嘢就拉曬鬱敏落水啦，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其實咧係佢哋嗰個慣性嘅做法嚟噶，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嗰啲咁嘅文章又好啊，佢哋嗰啲嘅影片又好啊，唔提黃毓民呢三個字咧，冇點擊噶，所以咪局提咯，即係局住拉毓民落水，其實唔關佢事噶嘛，呢樣嘢係大家都知噶啦，嚇、啊、無啦啦。 但係你拉咗個，你開咗個名或者個標題有咧，就會多幾千個 like 嘅。 係啦，咁喂冇 like 到有點擊，起碼一 search 阿毓民個名咧就會彈咗入去，即係佢哋好興係搞呢科嘢嘅。好啦，咁第二点咧，佢哋就系啲即系逻辑混乱咯。主要就系我觉得佢哋即系喂，当你去批评人哋批评泛民嘅时候，就系、是、收个共产党钱。嗱、啊，呢、這个喺佢哋个脑袋里边咧，尤其是嗰啲所谓黄丝带啊，佢哋个脑袋里边咧已经系深耕密植咗呢一个嘅逻辑噶啦。凡是批评泛民主派的，就是收咗共产党钱。OK， 嗱、啊，呢、這个已经系喺佢哋个脑海里边咧。是落印咗噶啦，咁你自己又做吓、啊？你自己黄世澤点啊？你系咪有特权咧？吓、啊？你解释下啦，系嘛？你系咪有特权咧？点解你做得咧？我哋批评就唔得咧？嗱，突然间冇个声得啦，又有翻啦。嗱、啊，佢好笑喎、哦，嗱、啊，佢又放毒咯，知唔知啊？喂，阿、啊、黎牛。 啊，喂，好 啊，听到系嘛？听到得啦， 系而家得啦，而家得系。 O K， 嗱，佢就话：，唉，你睇我哋啲设备几捻简陋啊！屌你谂咪喐一喐啫，接起线就松咗啦，已经屌，即系我一要梗咗咁样，唔可以喐噶吓。 点解？因为你一喐就得啦。 唔系一喐支咪线就松啊，咁 咪 维持、 哦 okay、 同一个姿势咯。屌你咪迟早职业病，仲话收共产党钱，我屌你噶啦，老尾真系。好啦。 咁佢就话咯，嗱放嗱开始咧喺度嚟害人咯。佢话以毒派嚟讲，邝宝贤医生就得到广泛尊重，唔系纯粹因为样貌。首先你个波皮党啦，屌你个老母！即系邝宝贤医生得到广泛尊重，唔系纯粹因为佢样貌，即系你垂涎紧人哋嘅美色啦，系咪啊？即系你觉得邝宝贤医生系有因为佢样貌而值得尊重嘅地方啦，系咪咁嘅意思先？嗱，你睇下佢嗰句嘢啦，即系呢啲真系波皮到不得了，连邝医生你都垂涎，即系不知所谓。邝医生嚟嗰个唔系尤伟晶啊，傻仔。仲有佢无啦啦话邝医生系毒派、啊，即系你话俾人听。嗱，呢、這个邝宝贤医生咧，毒派嚟噶，佢支持港独噶，喺下届 DQ 啦，你即系咁嘅意思啫嘛。嗱，呢啲系放毒咯，呢啲咪系咪啊？嗱，大家睇都清楚啦，呢、這个人嘅为人，即系话俾人听。嗱，呢、這个邝医生咧，嗱，毒派嚟噶，得到毒派嘅广泛尊重噶。嗱，咁啊，即系放紧，即系呢啲系好卑鄙咯，系嘛？喂，人哋都肯，即系。參加你嗰個咁嘅濕鳩遊行，嗰百幾人啦，你仲要屈，即系屈人哋係獨派，佢係咪先？首先，即係如果佢係，我冇嘢好講噶。你邝醫生出嚟講話，唉，我係獨派咁樣，咁你咪係咯嚇，你下屆唔選咯。咁嗱，你係唔係先？嗱，你唔係，你出嚟講話你唔係喎嚇。如果唔係選舉主任，有可能係根據黃世澤呢篇嘅文章而判斷你係即係嗰個參選資格嘅喎，會。系嘛？ 系啊！如果啲選舉主任仲話你冇，你都冇反駁咁樣樣 嘅喎， 會係啊！而家打橫嚟噶嘛，因為 係啊，你要否認喎，你話係就係，唔係就唔係，係嘛？咁跟住你呢個咁嘅黃世澤都算陰毒啦！你咁樣即係無啦啦話鳩人哋係啊，就又要垂涎人哋嗰個美色，唉！真係，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一個人嘅樣貌係會即係。即是值得人家尊重的其中一個因素來的、 啊、 即是是不是靚女有特權啊不知是唉還有看到這些就是就是墮落咯唉邝醫生你又 說他是不是純粹因為樣貌而得到廣泛的尊重、啊、希望他、啊系嘛？你解釋一下啦，呢、這個嘢點解？唉，寫文章真係八股文，其實佢哋真係八股文嚟噶，永遠嘅、 啊， 即係永遠咧嗰啲咩叫八股文咧，即係有集齊曬嗰啲唔同嘅關鍵字啊，即係總之咧， 同埋啲格式啊，都係差唔多。 總之咧就執藥咁執，仲要擺幾個名落去，黃毓民啊，跟住啊呢一個建吾啊，跟拉一扎陶傑啊咁樣咧，咁啊即係拼湊成一篇嘅新嘅文章噶啦嚇。啊即係佢哋永遠都係咁啊！哪怕呢幾個佢俾佢點名嘅人係根本上係冇喺呢件事件發言咧，佢哋都係即係咁樣照答咯，係咪？嗱，呢啲就係、是、即係示弱，係咪？你自己示弱，示唔到威，就即係賴人哋唔騎夾啊！呢啲就係、是、即係細察式嘅即係批評啦。好啦，咁咧就係、是、即係嗱，今日咧其實。最新咧就有一个嘅消息嘅，系咪？咁啊，话说咧，最新消息唔系老萧嗰、那个吓。 OK， 咁咧乜嘢嘅最新消息咧？就系、是、嗱，你一个嘅话说咧，寻日咧就有一个嘅投票嘅，咁啊嗱，讲俾大家听啊，又系新嘢嚟噶，就话咧立法会财委会啊，寻日啊，即系礼拜五啦，22号啦，就通过咗。150亿元的工程撥款，當中就包括捆綁咗7項涉及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土地平整和基建工程。建制派支持撥款就梗噶啦，係咪？民主派當中咧，公民黨就投贊成票，民主黨就棄權，議會陣線等等嘅8人就投反對票。你真係買曬啊！真係主客和莊閒和。賣曬啊！你根本係 分三隊啊！而家 分三隊嗱，所以依家咧，你話呢啲咁嘅泛民，你話反對派，反對派喺議會裏邊咧就不反對嘅，贊成嘅又有，棄權嘅又有，反對嘅又有，根本你連嗰、那個嗱，我哋成日講話輸人就唔輸陣啦，係咪？你人數唔夠人多， 過唔到半數，屌你噶啦，老母，你都唔好咁樣嚟到去即係分三批人啦，啱唔啱啊？你成日話民主派要團結，你點樣團結啊？你連喺一個咁簡單嘅投票當中，你都可以去分三隊，而係公民黨係尤其係無恥到極嘅嚇。我點解咁講咧？嚇嗱，大家睇下嗱，第二段話政府早年咧提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委會喺2014年審議項目嘅時候咧，就曾經發生咧就反對者衝擊立法會嘅事件。當時民主派提出質疑，但喺建制派嘅支持下咧，東北發展方案就獲得通過嚇、啊。好啦，嗱，當日啊，嗱睇埋落去先，講曬今日，即係講曬琴日個投票先。個財委會咧就係、是、表決啦，43票當中咧30票贊成，8票反對同埋5票棄權。贊成就包括建制派同埋公民黨3票 ，OK， 就民主黨4票同埋葉建源咧。就是棄權，即係呢啲咁嘅騎牆派啦。所謂8票反對咧，就得毛孟靜、陳志全、張超雄、朱凱迪、邵家臻、戰松泰啊 ，OK， 同埋范國威、歐樂軒。嗱、啊，佢有解釋嘅喎。一楊岸 Q 就話咧，撥款申請包含多項不同嘅工程，佢哋認為咧有部分工程咧需要盡快展開，包括其他地區嘅學校、斜坡同泳池等等。並指咧係就某些項目撥款投贊成票，不代表全盤支持東北發展計劃。我屌你個老母楊岳橋！當日你哋泛民喺個議會嗰度拉布嘅時候，曾經就提出過一樣嘢，就係、是、話要將當中你哋要支持嘅嘢，包括所謂呢啲其他學校地區嘅，即係其他地區嘅學校、斜坡、泳池等等，係抽翻出嚟噶嘛？喺成個撥款裏邊，然之後就係就住你哋所支持嘅嘢先至投贊成票噶嘛？依家政府系成个即系 package 咁样上嘅时候，你又真系赞成啊？你然之后可以将呢一样嘢合理化，就嗱，我哋就住呢啲学校斜坡同泳池投赞成票嘅啫，就唔代表咧里头其他关于东北发展计划嘅嘢咧，我哋都赞成嘅。咁你投呢个赞成票包晒噶嘛？我屌你个老母，你仲可以咁样去辩驳嘅咩？ 即係法理上佢係贊成咗噶啦嘛，已經係。 哇！你而家贊成咗，你辯駁啲咩啫？ 不能夠話個口，其實我都係反對嘅某部分啫嘛。咁其實冇同啲選民係冇交代，不特止係出賣咗噶嘛。 你完全出賣咗啦！當日13+3點解因為咩事坐監啊？點解嗰班友要坐監啊？嗰個叫咩啊？嗰、那個左靠叫咩名啊？嗰、那個咩？ 咩清文啊？ 唔 係 嗰個清文，那個名嚟嘅啫。岭南大学， 死我都唔记得叫咩名。 嗰个女学生系嘛？喂，唔记得咩名，啲益友提醒翻我哋啦。即系成日记住佢嗰个清文的故事，屌你啦，我唔起身嚟。即系嗰个又系离谱一啲吓。不如如果啲益友唔知咧，迟啲先讲俾大家听啊。呢啲因为属于八卦嘅消息嚟噶，同呢个咁严肃嘅话题冇乜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呢班友当初泛民。話要拉布嘅時候，你記得㗎啦。佢哋話：，要求喺 CY， 你又唔好將咧所有嘅撥款咧就即係全部咧 pack 埋佢一齊咧，就擺上立法會啦。咁嘅話咧，佢就會反，即係佢哋就會反對嘅，係咪？佢哋曾經咁樣講過㗎嘛。佢哋就要求政府抽翻一啲嘅所謂民生嘅事項，即係關於有利民生嘅基建嘅設施係抽翻出嚟㗎嘛。咁樣佢哋先至會贊成。點解你而家會變咗㗎？點解依家變咗你仲走去贊成啊？咁樣係你對唔對得住嗰個所謂13+3，因為呢一個東北發展而去衝擊而坐監嗰十幾人呢？喂，而且由頭到尾，你哋公民黨係反對呢個東北嘅撥款噶嘛？啱唔啱啊？喂，有曬證據喺你公民黨個官方網站嗰度揾到噶。公民黨係嘛？嗱，嗰陣時湯家驊都未退黨啊。第五個就楊岳橋咯，企喺佢隔離嗰個契弟，係咪啊？喂，你哋係反對呢一個嘅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你係要求重新諮詢噶嘛？你係由頭到尾，你都係話俾啲市民聽，你楊岳橋呢個關鍵一隻，你係要反對呢個東北發展計劃噶嘛？你有冇可能依家變咗咧？你話因為我支持裏頭某啲嘅事項，所以就投埋贊成票，你咁都得啊？你觉得咁样都可以说服到你嗰啲选民啊？喂，呢一样嘢咧，暂时冇咩人讲噶，但你又好离谱噶，你呢个杨岳桥你咁样做系， 阿楊岳橋個樣真係幾年前都幾後生下咯， 嚇，係咩？ 好似學生咁樣。 即係嗱，你睇下啦，喂，你梁家傑都係嗰陣時都係咁樣講啦，都話要反對噶，係咪？都話喂，認為政府咧就將嗰啲農户逼走，進一步減少香港僅存嘅綠化帶，係嘛？喂，你一路都係咁講嘅，又話政府嘅政策不斷向地產霸權傾斜，小市民不斷受壓，嚇，越活越貧窮。咁點解你仲支持呢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啊？完全冇交代噶，喂，就咁一句话里头有啲嘅事项你支持啊，但你啲可以叫政府抽翻出嚟，你先赞成噶嘛，啱唔啱啊？何况冇咗你嗰三票都够票啦，屌你个老母！你睇下佢嗰个几多人啦，系咪？嗱，你嗰个财委会过半数就即系 OK 噶啦嘛。喂，你出席嗰度有几多人啊？43人系咪？有30票赞成，43除2系几多啊？21.5啫嘛。喂，少你嗰三票都唔少啦，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含义嚟噶，黎牛，即系话俾你听，喂，依家你系出卖咗啲选民，出卖啲抗争者啊，大佬，少咗你公民党嗰三票，其实都够票通过嘅，点解你屌你嘅老母，你杨岳桥要带领成个公民党去走去支持呢个东北发展嘅拨款呢？吓、啊，其实佢嗰三票仔投反对或者投弃权，或者学长毛咁行捻咗去，喂，都一样过 好 到 睇好多系嘛，系咯， 吓，系咪先？ 好睇好多噶嘛。 即系话俾人听，你哋系今日有意思去支持呢样嘢。嗱，唔好话俾人听话啊，因为咧我哋又要支持一啲有利民生嘅学校啊、泳池啊嗰啲，我哋要投票。呢样嘢系解释唔到嘅，因为你哋泛民过往嗰几年嘅 practice 就系凡亲当佢嗰个嘅拨款里头。有一啲嘅項目，你哋係唔中意，或者認為係大白象，或者認為係不利於民生嘅嘢，你哋都會設法去拉布拉倒咗佢，然之後要求特區政府重新將你哋話嗰啲咩學校啊、泳池啊嗰啲咁嘅嘢，去重新拎過去立法會，即係分翻開佢嚟到去審議噶嘛？點解依家會突然間變咗噶？喂，你完全係毫無解釋嘅喎，依家係你如果呢一個解釋係可以成立嘅話，當初你哋抗爭乜嘢啊？14年嘅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赞成啦，啱唔啱啊？如果根据你个逻辑，咁你唔使反。喂，你根据杨岳桥呢个逻辑，永远都唔需要投反对票噶咯。只要嗰个议案里边你某啲嘅部分系你赞成嘅，你就赞成咯。喂，赞成系赞成成全部噶，唔好呃人啦，大佬。当中哪怕系有一条嘅条文你系唔赞成嘅，喂，你可以提出修订噶嘛，啱唔啱啊？喂，如果系咁，你喂，你23条都可以投赞成噶咯？你话啊，我哋有啲嘢系赞成嘅，不过就唔代表全盘赞成23条，咁都可以投赞成票噶？你点解释啊？你啲咩逻辑啊？杨岳桥，仲话自己大律师，即系你呢啲系咪过捻咗底呢？其实你呢啲系表忠嘅行为嚟，属于系，因为唔需要你嗰三票都够票噶，吓、啊？点解你要投赞成呢？唔包你嗰三票都够噶，27票够晒啦，43，27/43够晒啦，啱唔啱啊？你解释啦，公民党系嘛？即系呢啲，唉，闹闹落系口臭啦，但你呢啲系好核突啊嘛，你呢啲好明显就系、是，即系系咪过底呢？吓、啊？点解会？喂，你由头到尾反对咗咁多年？都系反对呢个嘅东北发展嘅计划，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投咗赞成啊？你话就住某啲项目赞成，你就可以全个 package 投晒赞成嘅话，喂，你以后唔需要有反对派存在啦，啱唔啱啊？喂，如果呢个藉口系 valid 嘅话呢，你以后所有投赞成票，你都用呢个做藉口噶，吓、啊？咁你咪乜叉你都投赞成咯啦，我赞成某啲嘅条文。就唔代表全盘支持咧呢个法例嘅，你咁都可以讲噶啦。你基本上以后所有你公民党投乜嘢，你都可以投赞成票噶啦。如果你呢个藉口系合乎你哋所讲嘅逻辑嘅话，即系好肉酸啊，杨岳 佢 桥。 当然可以所有嘢都投赞成票啦，跟住之后出个 post 又话其实我系有啲系都系反对嘅，不过 系 就 啦， 有啲都赞成，咁就 系 得噶 啦， 啦，咁就解释咗啦，好似。 系啊。喂，佢咁样就叫我解释咗噶咯， 佢認同有部分工程係需要盡快展開嚇。喂、啊，咁、啊、你當初就唔好拉布啦，啱唔啱啊？咁你當初拉咩布啫？當初你拉布拉到咗其他工程嘅時候，當陣時亦都係有一啲有利於民生嘅工程係需要盡快展開噶嘛？咁當初你搞咩議會抗爭，搞咩拉布啊？楊岳橋，屌你個老母，真係一時一樣呢班咁嘅冚家產，真係！即係你呢啲係完全係解釋唔到噶嘛？屌你個老母，又話自己係關鍵一隻。你記唔記得有一個話拉到咗唔知咩西九文化區啊定咩嘢？咪有三個職位，有三個職位咧，咪靠楊岳橋即刻翻嚟開會。就拉到咗個三個職位就唔再續約啦，因為依家政府唔科水啦。跟住《蘋果日報》咧就大字標題報導咧，就楊岳橋咧就關鍵一隻，就拉到呢個西九三個職位。屌你個老母，個三個職位幾多錢？呢、這個咁樣嘅東北發展幾多錢啊？冚家產，乜撚嘢關鍵一隻啊？ 哇！我三個職位咁一年咪講緊最多係幾百萬係嘛？ 我当佢 嗰个 三 条 友 一亿嘅拨款啊，大佬。 喂，我当嗰三条友都系霍建宁咁多钱啊，都系三亿啫，系咪啊？屌你噶啦！咁嗰阵时《苹果日报》就大字标题报道，好似讲到杨岳桥咧，好似呢个救世神棍咁样啦，出到嚟吓，就话佢哇，终于做咗关键一日，你都有 cap 图啦，系嘛？耻笑 我有 cap 图。 喂，好啦。咁你終於好似話做咗件好事喎，嗰啲咁嘅黃絲帶就打曬飛機啦，哇，非常之歡喜，因為楊岳橋終於咧吐氣揚眉啦，即係咧覺得做翻件好事啦，我屌你個老母，你第二日就即刻走去投贊成票啦，呢啲咁嘅撥款。嗱，如果你係由頭到尾都贊成嘅，喂，我冇批評㗎，你由頭到尾都贊成，你咪贊成咯。嗱，每個人嘅立場唔同，係咪？你由頭到尾都贊成，我鬧你咩啫？係咪先？但係。你不是由头到尾赞成，由头到尾你都讲俾市民听你是反对的嘛？咁你是不是要反对到底啊？你民主党都是冚家铲嚟啦，即系投弃权，点解唔投反对啊？投咩弃权先？即系呢啲系你连即系屌你咁啊！你话依家香港啲咁嘅所谓反对派入到个议会嗰度，你连投反对票嘅勇气你都冇啊！有啲系弃权，有啲系赞成，咁溃不成军。然之后2020立法会选举又嚟啦，又话要搞个风云计划啊！呢、這个戴耀大教授、大教授话要搞个计划，就话要民主派要喺立法会攞过半，攞你老母啊！ 佢系咪马荣成啲 fans 嚟噶？有雷霆，有风云。 风云，屌你老母！你班咁嘅冚家铲入到去咧，就食捻到肚满肠肥，98,500元一个月。你啊走去真系投赞成票啊！咁使乜投你反对派啫？使乜投你呢个公民党啫？吓、啊，仲话呢啲唔系表忠嘅行为？喂，仲有一样嘢，我甚至乎连嗰个所谓13+3嗰16友我都好唔满意噶。当然有一个啲人话系其中一个郭兆杰啦，系咪？因为喺日本坐紧监啦。咁其他嗰啲咧？点解你哋可以对于泛民主派嘅恶行暴行系视而不见又唔系坐个监大捻晒噶？嗱，因为我讲明啊，有啲人话：，神区唔好讲啦。有啲人 PM 我嘅话：，唔好讲啦。毕竟呢几条友咧坐个监有光环，我屌你老母啦！坐个监大捻晒啊！你因为呢啲所谓嘅抗争行为坐个监大捻晒，以后我就唔可以批评你啊！今时今日，你公民党走去赞成呢个东北发展嘅工程嘅拨款。包括呢个东北发展项目嘅，你点解呢个13+3唔企出嚟去批判呢个杨岳桥啊？点解唔企出嚟去谴责佢啊？点解唔去企出嚟示威啊？喺公民党嗰个党部，即系因为嗰个系你自己有，因为呢班冚家铲泛民嘅律师咧就帮你哋13+3筹钱筹安家费，系咪咁样咧？然之后成班友仔喺度扮盲啦，好肉酸啊！你哋根本成个社运产业链，你话。你依家挖出嚟，你话几捻肉酸，几捻核突啦？你13+3就系因为反对呢个东北发展嘅拨款而去坐监嘅。当然个伤害三指就唔系啦吓，就系冲击公民广场啦。咁但系你都系反对噶嘛？你嗰啲黄之锋啊，同埋呢个嗰、那个叫咩啊？罗冠聪啊，嗰啲反对噶嘛，系咪啊？好啦，你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呢个议案，你要反对杨岳桥赞成呢个拨款当中系包括东北发展项目嘅，你哋又唔去反对佢嘅，当睇唔到嘅， 系唔知啊，定系点咧？吓、啊，或者你哋有咩回应咧？对于呢件嘢，冇噶、啊，因为和希黎啊，唔记得唔回应算数，跟住下个礼拜冇人记得咯。下个礼拜又有其他新嘅新闻啊嘛，咪又唔记得咯。你咁样呢叫抗争者啊？定系做 show 啊？屌你老母做 show 做到，你定系做 show 做到过捻咗特区政府条线，依家拉捻咗你，只系坐监咋？屌你个老母！要我哋啲市民尊重你啲所谓抗争者，屌你个老母！你自己个标准都系转嚟转去嘅，系唔系因为杨岳桥同公民党系你哋呢班咁嘅十三加三嘅同路人，就对于佢哋呢啲咁嘅恶行视而不见呢？我连你呢班友仔我都谴责埋啊！屌你个老母，真系！唔好谂住坐个监大捻晒，坐个监大捻晒，你长毛你都冇批评佢啦，长毛都坐过啦。 啊， 巴捻闭啊！你出嚟讲嘢，讲句说话啊！嗱，其中至少七项系涉及新界东北发展噶，呢百五亿系出嚟讲嘢啦，屌你个老母！十三加三，政府提出你就走去示威啊？点知俾人拉捻咗？点知系再告嗰时再告噶嘛？你记唔记得啊？ 啊，记得， 跟住坐捻晒监啊嘛。喂，咁你咁大嘅屈辱，你都出嚟讲句嘢啊？杨岳桥出卖你哋，唔讲嘢啊？吓、啊，乜捻嘢抗争者啊？呢啲系，屌你个老母！ 可能阿杨岳桥同佢哋讲咧，十三加三咧，坐个监嘅人生更加精彩， 更加精彩啊嘛！屌你个老味真系。真系，唉，唔好话我哋谩骂你。喂，我哋依家传媒有晒记录，有晒证据。喂，你过去公民党对于呢个东北嘅呢个发展企得咁硬，系咪冇晒转弯嘅余地？今时今日，你啊走去真为即系，唉，我都唔识讲啊。咁你咁样嘅时候，你对唔对得住嗰十三加三先吓？或者十三加三都要有一个说法出嚟，你黄之锋你企出嚟讲句嘢啦。啱唔啱啊？你话反对呢样嘢，喂！依家你个恶笑啊，走去赞成啊？点解完全系不发一言，沉默之声高达奔上身啊？全部个变晒，得我哋喺度讲，你哋讲句嘢啊？你哋系呢件嘢嘅持份者嚟噶、啊，因为呢样嘢而坐个监噶，几个月噶、啊，吓、啊？咁你个光环从何而嚟啊？哦，原来你哋当初前赴后继或者前仆后继都系个字嚟噶啦。我觉得你前仆后继啫，成班有仆街咁仆走去冲入去，咁你冲咩啫？你有咩光环可言啫？到最后，原来你公民党咪又系投赞成票，你民主党同埋教协咪又系弃权，到最后成个立法会有份出席呢个会议嘅得八票走去反对。吓、啊，喂，总共加埋系三票赞成，五票弃权嘅，一半一半嘅啫。其实你睇唔睇到嗰个形势啊？八票反对，就八票咧就系赞成同埋弃权啊嘛，即系三加五啊嘛。佢嗰个系 啊， 即系一半一半嘅啫。咁你有咩光环啫？你有咩光环？我问你，我有冇话错你啊？系嘛？你出嚟讲啊！你是接不接受杨岳桥这个解释啊？你们最大声最有say是你们的，因为你因为曾经冲击过这件事而坐监的嘛。哇、哦、又扮盲。你说你说唉，你说在香港你这么所谓社运界或者什么你有几个人这么可怜啊，是不是啊？杨岳桥就在笑鸠你们，就说你们的人生更精彩，绝对不是失言啊，绝对是耻笑你们啦，傻仔。杨岳桥根本系噶，你话佢会唔会抛个身出嚟同你坐监啊？留案底啊？嗱，冇得移民喎、啊，攞唔到良民证喎、啊，睬你有味啊！屌你个老味，真系，即系呢班咁嘅友仔真系，唉，有阵时讲我哋都唔识评论啊。 咁啊系，因为杨岳桥佢本身就系行出嚟嘅大律师啊嘛，系嘛？嗰、啊、班人就要不停咁样要靠呢啲咁嘅社运 CV 啊，最好就坐多几个月啊， 系去 咁样嚟选噶嘛， 刷 CV 吓、啊。 咁基本上个阶层都唔同，个阶级都系唔同。 咁讲到尾，即系阶级斗争都系屌你啊！你真系，即系 咁斗佢啊！喂，咁斗佢啱喎。喂，而家开始啦，由呢一分钟开始，你斗佢落嚟啊！ 喂，其实就系无产阶级到有对资产阶级啫嘛。其实讲到最后就系，系咪先？你呢个都系，杨岳桥咪资产阶级代表咯？你嗰班十三卡三咁啊，冚家铲咪无产阶级代表咯？系嘛？做嗰咩咩咩咩清民啊嘛，走 HK 零一嗰度做记者，屌你妈俾人炒捻咗未啊？嗰个叫咩名啊？嗰个岭南嗰个 何洁云啊？ 啊，何洁云系啊，何洁云 系啊，啲啲啲又又打出嚟。 你去咗 HK 零一做记者噶？你自己打何洁云 HK 零一啊，去呢个 Google 嗰度搜一搜佢啊，有几篇系写住记者何洁云啊，俾人炒捻咗未啊？ 应该都系第一批噶啦。 喂，即系呢班友系不知所谓啊嘛？喂，有乜可能系不发一言咧？仲有讲开 HK 零一又好笑，呢班友当初高薪厚职系嘛，转过去嘅时候，即系就以为好得戚啦吓，即系哇，有一个咁嘅网媒系嘛，即系哇，加薪挖角，猛咁咧，即系延揽啲所谓嘅人才，即系佢哋觉得自己人才啦吓，就过当，咁啊个个都系即系。好多人就中伏啦，系咪？依家先知道，即系其实你哋太大贪啫。喂，好简单一样嘢啊！你嗰个嘅市场价值系值几多？你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啊！即系等同于当初，喂，其实呢啲咁样嘅所谓传媒界又好，即系你当唔当 H 零一传媒一回事啦吓。即系呢啲咁嘅传媒界，其实屡见不鲜噶啦，由呢、這个。王维基嘅香港电视开始，又系高薪挖角，请一大班人。 同一个性质嘅， 其实同一性质噶，高薪挖角，请一大班人去到，哦，原来个牌都冇嘅。咁嗰班友咪俾阿薛家燕耻笑咯，喺东张西望同阿吴幸美，就系你哋快啲开，我哋欢迎你哋翻嚟咁样嘛，系咪？ 一齐开工， 一齐开工咁啊！嗱，笑鸠佢哋啦。好啦，咁后屘艾威嗰啲好似翻咗去啦，同埋阿嗰个郭峰啊嗰啲咪翻去啦。好啦。跟住第二镬就 DBC 啦 ，DBC 咪请阿梁思浩啊、麦样秀啊咩嗰啲咪过档嘅系咪啊？喺港台啊嗰啲， 李丽蕊啊好似系嘛？ 李丽蕊啊、李慧玲啊一大扎好啦，到后尾咪麦样秀依家咪黯然离开咯 ，DBC 执捻埋啦系咪？喂，你高薪挖角又系，跟住咧就系好景不长啊！好啦。到到呢一鑊，咪又係一樣。你 HK 零一，你又唔好話人哋線鳩你，就話啊，依家咧就係即係挖咗角咧，就好似安全套咁一次性用完就算。你唔好有呢一個嘅咁樣嘅心態去話人哋。當初你入呢間公司嘅時候，你應該要考慮呢間新公司佢到底有冇前景先。喂，呢、這個對於你自己嘅 career path 都係一個抉擇嚟噶。你揀錯咗關人撚事啊！當初人哋高薪挖角，你就要去噶啦。你本身做开嗰个传媒机构做咗几廿年，你喺明报点解唔继续做落去啊？你喺星岛点解唔继续做落去啊？嗱，星岛唔会执笠啦啩？屌你老味，明报唔会执笠啦啩？好啦，你就嫌人工奀啊嘛，就过捻咗去哇 ！H 零一高薪挖角，欣欣向荣喎，系咪啊？吓，有啲艾威冇翻去，得收翻吓 ，OK。大大把人翻咗，我收翻呢个例子 ，OK。艾威冇翻去，得好啦，听到你哋嘅意见啦，好啦。咁你班友依家喺度呻喎，你知唔知啊？喺个网嗰度又话，哎呀，俾人炒乜嘢乜乜乜乜，即系话呢啲网媒啊，就系乜乜乜。喂，当初你乜你唔知道呢啲咁嘅网媒其实系好难赚钱噶嘛？尤其对于你文字嘅媒体嚟讲，你仲点样有得个赚钱嘅空间？一靠点击你嗰啲咁嘅广告啊？吓，靠你出嗰份 H K 零一嘅周报啊？喂，你要 take your own risk 噶嘛？你转工嘅时候。养你一世啊，金饭碗啊！我唔系因为你系左交左翼嘅社运人士，我先至咁样去批评你，而系呢啲嘢咁啊放诸四海皆准嘅。当你由 TVB 转职过去呢一个嘅香港电视嘅时候，你要考虑到佢仲未有牌噶嘛，啱唔啱啊？人讲你就信噶啦。当你由香港电台转职过去呢一个嘅 DBC 嘅时候。喂，佢系一个数码广播嚟噶嘛？佢 FM 台系听唔到噶嘛？吓、啊，佢嗰个的士佬、巴士佬，即系小巴佬系听唔到噶嘛？揸车全部听唔到，而且当阵时你老讲2012年嗰个嘅 4G 嘅平台或者 3G 嘅平台仲未系咁普及同成熟嘅时候，系好少人用嗰个无限数据上网噶嘛？依家大捻把啦，系咪？好平啫，百零蚊一个月已经无限噶啦。好啦，咁嗰阵时，喂，你又要即系有一个自己做一个所谓即系 risk assessment 啊？嗱，呢啲你啊清楚过我啦。你作为一个管理层，系咪？你经常都要做噶啦，即系嗰个叫做风险管理啊。喂，哦，原来你系完全唔去考虑呢嘢嘅。喂，佢 HK01 作为一个网媒。佢到底係憑乜嘢去盈利先？當你講緊《蘋果日報》都屌你諗，準備要差唔多執笠嘅時候，佢可以高薪挖角去請你呢班友，咁你係咪會諗下呢一個職位係可以sustain到幾耐呢？而係呢一個位置職位已經係 last 到差唔多兩年嘅時間，仲要過完年先炒人，呢、這個已經係屌你諗好僱主啦，屌你老母！ 人之義盡啦，真係。 我唔系话咩 炒，你见到啲吓，啲银行啊嗰啲全部都系过年前炒你噶嘛？ 系啊，佢连 bonus 都唔俾你，系嘛？ 系啊， 喂，等你过唔到年啊，叫做系咪先？ 佢真系过咗新历十五先做嘢啊，真系好好噶啦！ 过埋新十五先至话炒人，屌你老母！你仲有咩要求啊？当初你呢两年嘅人工就已经系超过咗，即系本身你嗰个薪金，你呢班嘅冚家铲左翼嗰啲咁嘅垃圾。喂，一嚟你哋自己其实亦都系唔争气嘅，嗰、那个于品可以请呢班友翻去都冇盈利能力嘅。喂，如果请咗你翻去，你班友系争气嘅，其实系可以令到佢变成一个有盈利嘅媒体噶嘛，系咪啊？你令到佢根本都冇赚唔到钱嘅，佢嗰嚿钱使捻晒，或者佢有财困 ，whatever， 我唔理佢背后嘅原因系乜，佢宣布要裁员嘅时候，你怨乜嘢？我想问你，你个网媒根本都唔盈利嘅，有咩广告啫？有咩激点啫？系咪先？你都已经玩了两年啦，呢班咁嘅冚家铲，而系你呢两年嘅薪金系超过市场嗰个平均价格噶嘛？你个价值已经系有一个 premium 喺上边嘅，你做 H701已经系绝对系噶。你唔信问下人咧，人工系几多？你嗰啲 H701嘅员工系几多钱一个月啊？你哋仲以为哇执到宝啦，天堂啦？喂，你做到两年，仲要过埋今年新十五先至炒你，你执到啦？啱唔啱啊？仲怨乜嘢啊？搵工啦去！系唔啱啊？你呢啲咁嘅网媒，边有钱赚嘅啫？事实上就系冇。当苹果日报搞个咁嘅，即系我哋好憎苹果日报都好啦，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嘛，系咪？黎智英、任战礼、肥佬礼，要讲埋呢啲花名嘅吓，吹啊！屌你嘅啦，咁样真系。任战礼最有眼光就搞咩啊？搞呢一个苹果动新闻啊嘛，佢高瞻远瞩噶呢一招系，佢就系霍斯到将来嘅世界就系影片嘅世界啊嘛。但是他又搞早了的，那这个没办法的，因为他搞的时候整个即是所谓手机上网的系统呢未是那么普及的，但这个事实来的。当然那时候已经有 iPhone 了，有 Android 了，但是那个数据依然是有限，每人得个 500MB 啊，或者怎样要连 WiFi 才看到，都未是那么方便。你知道那些人很镜住的啦，是不是？其实我很早开始已经无限上网了，屌你的了，我真是。但是即好，虽然我基层，但我热爱上网，所以我就要无限的，一早已经好了。他是预期到预测到有这个趋势，好东西的，这个是影片的年代，现在其实都已经是了。屌你的，你什么 Twitter 首先香港没兴过， Facebook 就开始没落了，现在兴什么？那些年轻人喜欢玩什么？ IG 都不好玩，他喜欢玩 Snapchat 啊，即系唔中意有啲文字性质嘅嘢，斋睇图片、靓相、靓仔靓女，系咪？啲美轮美奂嘅美食吓、啊，或者上 YouTube 睇片系咁多啦。屌你谂乜？你文字有价，你咪睇到咯，有冇价值啊？啲吹零咪执笠咯，系咪啊？嗱，有个益友就话，好多人咧就过一个冷河咧，就拎个高啲嘅价钱再转走。咁你嗰啲咪叻仔咯？嗰啲 系啦，嗰啲就叻啦，跳一跳再走。 但有啲俾人炒咗嗰啲，我哋讲紧嗰啲啊嘛，唔系讲紧你嗰啲即系鱼不过塘就唔肥，系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过到塘就系咯，过唔到咪就系死咗咯，吓。 同埋你过咗塘，你都要闻下有冇窿味噶嘛，个 office。即係間公司係嘛？你都知道佢都盈利唔到，或者係都係收入 係少過支出，收入係少過支出嘅，咁就即係知道你就要跳走啦，你仲喺度等佢裁員。 喂，你以为真系有一个咁好嘅平台俾你班冚家产左翼喺度畅所欲言写你嘅嘢，然之后每个月仲俾你出萬几两萬蚊人工啊！我屌你个老母啦去！你有咩能力？有咩盈利嘅能力？即系你写嗰啲咁嘅鸠文，同你当日喺香港独立媒体网简称港独媒体 In Media HK 嗰度搞嗰科嘢有咩分别？你喺港独媒体都冇盈利能力嘅时候，你去到 HK 零一，你攞到高于市场嘅价值。你覺得咁合理咩？係咪啊？好簡單啊！大家講個道理，理性啊呢樣嘢係，係咪啊？嗱，有啲僆仔咪有依家有他媽媽就話依家啲細路中意興玩抖音，係噶。嗱，依個我哋又要正視呢個係問題嚟噶。依家嗰啲僆仔連你嗰啲咩 Snapchat 啊都唔係好玩噶啦，就玩抖音啊嚇。黎牛知唔知係咩啊？抖音， 唔知， 即係嗰 app 啊。 下拍啲片啊嘛， 但系嗰个又好难玩嘅， 舞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个样太衰又唔好玩嘅，嗰啲系 吓， 即系好难玩嘅， 做到靓啲嘅而家啲样都 咩啊？ 啲片都可以 P 嘅而家， 啲片可以 P 啫，但系个样你屌你啊，你都系始终系即系学你话斋嗰个，你成日批评佢好丑样嗰个就冇得 P 噶啦嘛 ，P 极都唔上下啦。 系咩？我批评边个？ 你又嗰个肥猪人啊！屌你啊！ 哦 ，OK， 咁佢点 P 都 P 唔走，你话佢成身毛咁啊！屌你系咪好似？ 哦，我知， 好似蓝田人咁啊！好吓人玩嘅嗰啲，始终系吓。好啊，嗱，即系讲呢啲啊，讲啲轻松啲嘅嘢，好唔好啊？ 好啊，有咩轻松嘅话题？ 嗱，有咩轻松啲嘅话题咧？就话说咧，嗱。依家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 Facebook 咧，就有好多嘅所謂網紅啦、YouTuber 係咪？嗱，唔知佢又嗱，依家你哋聽緊嘅嗱，有冇聽過一個人咧，就叫做火雞姐啊？你哋有冇聽過啊？ 有應該有聽過嘅。 嗱、啊，你如果冇聽過都唔緊要，總之咧就話俾你聽呢。 總之呢排紅啊！ 火雞姐咧就係、是。相当之红的，咁啊红到个程度系点咧？就系佢咧嗰个嘅订阅咧系151,000人嘅。嗱，我哋咧就蚊比同牛比噶啦，吓 十倍啊！ 我哋咧就系得10,000人，20,000人都未够，佢就151,000人啦。呢个绝对系网络红人嚟噶，喺香港呢一个即系咁嘅有限嘅市场里头，佢攞到150,000嘅订阅咧，佢系好红噶啦。咁啊，呢一个火鸡姐咧，话说就系佢又俾人哋踢爆啦，系咪？原来咧佢系有份去即系参与呢啲嘅所谓嘅即系校园欺凌啊嘅嘢噶，同埋咧系涉及咧系偷窃手机噶，吓、啊。咁我哋咧就系、是、不如一齐咧去睇下呢啲，哇！真系咧好犀利嗱，原来咧呢、这个咁嘅火鸡姐咧。原名就叫做丁可欣 ，OK， 乜丁小姐呢、啊、就原来是即系大埔嗰啲街坊嚟嘅、哦，吓、 啊，你啲街坊嚟 嘅，我啲街坊嚟噶，即系虽然唔同街啦，啊、即系大家都是大埔区嘅居民啊，吓、啊，咁啊呢坛嘢咧就点咧吓，咁啊话说咧佢系就读嘅嗰间罗定邦中学咧。咁啊，其實喺大埔嚟講，都係算係 Band One 嘅中學嚟嘅喎。呢個丁可欣啊，嚇嗱、啊，哇，真係好犀利喎！啲留言咧，好似即係 好踴躍喎， 好踴躍喎。大家都知道呢個咩叫做火雞姐喎、啊，嚇、啊、呢、這個咁嘅火雞姐咁啊點咧嚇？佢啊就話咧嗱，根據咧呢啲係即係網友所講啦，係咪？嗱、啊，有一條友咧，應該我相信咧。叫陳大明啊嚇，喺 Facebook 嗰度化名咧，就係嗰啲冤親債主嚟嘅，知唔知啊？即係呢個曾經係備受丁可欣呢一個嘅火雞姐咧欺凌嘅嗰個網友啦嚇。佢又點講咧？佢就話佢係丁可欣相同中學嘅受害者，即係羅定邦中學嘅即係學生啦嚇。啊，不過咧，我都想講咧。其实他可以加啲标点符号啦，我好难睇 啲嘢，即係你俾人欺凌係你好慘，但係即係首先你有講，你當初你又唔報案又蛇龜咁樣，你依家先爆出嚟嗱。不過呢啲咧，我都覺得咧，反而唔知係咪高張之處啊，真係。突然之間呢排講呢個網路，即係呢個校園欺凌，佢突然間爆單咁嘅嘢出嚟，等你呢個丁可欣夢碎，哇，犀利啊！喂，如果喺佢紅之前爆呢單嘢出嚟，反而對佢係零損害嘅喎。 係喎，咁跟住佢就再紅啦，咁跟住就冇人記得佢啲嘢， 冇人記得㗎啦。 而家等佢爆紅嘅時候， 哇，犀利啊！嗱，呢個可以拍電影啊，真係，哇，好嘢！呢個陳大明。本身我即係諗諗下，我用一個咩角度去即係評論呢個陳大明好咧？係咪你蛇龜啊冇膽啊？當初即係唔敢咩？啊，點知原來唔係啊！ 你唔係陳大明似你喎、啊，玩法似你喎、啊， 即係喂呢啲嗰個唔係你要你即係永遠咧。你睇呢一個嘅《義海豪情》又好，睇《溏心風暴》係又好，你要等個奸人上到去嗰、那個嗰、那個 climax 啊！即系个高潮啊，嗰、那个高峰啊，先至掹佢落嚟嗰下，哇！先至大快人心，大时代都咁。任何一套好睇嘅港剧，都系一个奸角上到去顶峰嘅时候，突然之间俾佢冤亲债主掹翻落嚟，哇！嗰下真系非常之好睇啊！ 系咯，电视剧呢啲咁嘅桥段咧，系一定系高收视嘅。 好高收视，所以呢个真系 唔系即系早排嗰、那个嗰、那个义不容情咧咁啫嘛。 系啊。就係嗰、那個，喂，嗰啲奸角，喂，永遠都係義不容情又好，即係呢一個阿萬梓同阿嘟嘟姐做嗰個叫咩啊？ 啊，個婚紗中人啊？ 唔係網中人嗰、那個叫做網中人咧，就周潤發做嘅，OK。係 我哋 啊，萬梓良 嗰、那個係嘛？哎呀， 蘇屈嗰個係啊，萬梓良同阿鄭月玲個劉文大亨啊，都係。永远都是那些奸角，哇上楼，喂即是吴启华那些奸角，哇上到去最顶峰的时候掹佢。 飞黄腾达啊，那些时候。 真是这套这个本即是本身我都想说下这个陈大明都变了，哇你这下高张我真是甘拜下风。你 我最长都是忍九个月啫、啊。你忍了这么多年，我相信都六七年有多了。啊、这个陈大明是很犀利啊。所以呢即系华人有个成语叫咩咧？百忍成金啦，就系呢啲啦。 啊， 亦都系 叫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系啦，一鸣惊人啊！呢啲就系楚庄王嘅特色啊！你一系就唔嗌，一嗌又要屌你咁样嗌到佢叫阵，叫捻到佢下台为止啊！犀利啊！嗌到呢个丁可欣依家街都唔敢出，好嘢！俾个 like 你啊，陈大明。嗱，佢点咧？佢就话呢一个系真系讲到好兴奋，即系对于佢哋呢啲咁样嘅。即係長年累月咁樣無啦啦復仇成功呢啲，喂真係拍案叫咗好睇噶呢啲係咪？咁佢話咧，呢個丁可欣啊，呢個火雞姐咧喺中學完完全全就係一個胖虎小霸王嘅角色。嗱、啊，相信佢都係千禧後嘅即係兒童啦。呢、這個叫做胖虎啊，因為佢唔係講嗰個 唔係叮當，唔係紀安， 唔係紀安啊，係啦，就叫胖虎。OK， 即係已經係唔同 generation 啦，係嘛？咁咧，佢就话呢个火鸡姐身边咧有一群啊，为咗唔俾佢欺凌，以及本身同佢好熟嘅小夫，嗰、那个都系咪叫小夫噶？着绿色衫嗰、那个 系啊，叫小夫啊，叫阿福啊， 阿福噶嘛，嗱佢系小夫， 即系阿福。 我哋个年代叫阿福嘅 ，OK 吓。咁啊，其他大部分咧唔系佢哋嘅朋友，就系、是、做紧大行，就无论中学咧边个都好。只要咧系同佢同时期嘅咧，都好清楚呢、這个罗定邦中学咧就系、是、一个地狱。哇！嗱，即系咧铺垫铺陈紧啦，即系话俾你听，哇！每日真系水深火热之中啊，活喺咁佢就话咯，无论啊喺中学里头啊，边个学生都好啦，吓、啊，即系做咗少少嘢啊，即系佢哋稍为啊睇唔顺眼咧。都会被这个丁可欣集团、啊、即是火鸡姐集团呢就是小题大做、啊啊、你部电话呢就一定要更新、啊、放低了的话呢只能够说你戇鳩、啊、何解呢因为他偷了你的东西就是教精你、啊、就偷完之后呢还要有冤有无路数、啊、

啊，如果你嗰个重温加翻两倍速咧，就非常有火鸡车嘅风格。 因为佢嗰个教快镜啊，其实佢自己系六 派 嘅 时候， 吓火鸡姐啊嘛，丁可欣啊嘛，即系所以有啲友，即系咧唔知系见识少啊，见得女人少，又话呢个丁可欣好好 J 啊，又话咩，即系唔好咁啦，我觉得做人系咪啊？呢个因为好普通嘅一个雌性嘅动物啫，可以咁讲系嘛？你泥牛评鉴一下啦，呢个人系咪咁即系？咁即系，唉，啲人竟然话要 J 佢，即系普通一个 M K 妹啫嘛，系咪啊？ 就系中意 M K 啊嘛 ，M K 美容啊 ，M K 即系特别系有一批人系中意 M K 美容噶嘛。 咁你即系 咁咁啱就冇嘅，喺 YouTube 就冇呢一个 M K 美容嘅， 即系佢甜， 即系有啲肥婆啦，一系就系。杜小條啦咁樣樣，就冇中間位啊嘛，咁佢咪啱啱食正嗰條水咯。 咁啊，即係變咗咧嗱，呢個咁嘅即係就係丁可欣嘅欺凌事件嚇，哇！竟然間咧喺 Facebook 咧係獲得咧200多个傳閱嘅嚇，係好多佢相關嘅照片嚇，我覺得可信性都相當高嘅。因為有曬嗰啲咁嘅照片啊，各樣啊，咁樣咧，而且呢個丁可欣咧都係冇正面回應過佢嘅嚇。OK 嚇，喂，最好笑咧就係 有啲友話好大波， 咁即係大波嘅人都係苦十皆是啦，唔係有個波，波係圓嘅冇錯，但係唔係有個波就大曬嘅，係即係。你波都冇用噶，波大你冇揾揸先。嗱呢个重点啊，屌你都冇揾揸，你又俾佢当波踢， 波皮挡就冇意思啊！ 啊，你波皮挡冇意思噶嘛？你又唔系沟得掂啊？火鸡姐系咪啊？你俾佢恰，你睇下点恰啦？你咪好似嗰啲 A V 片咁，俾佢用个波夹拎住个头先。屌你老味真系！ 或者我只脚踩你啊，只高踭 你啊，玩玩个波去夹你个头啦，咁样欺凌咧都觉得系即系冇乜问题嘅，我都觉得。但你嗰啲俾乜？ 你觉得冇乜问题啊？ 吓，唔系你呼恐防窒息即系会嗱，如果你有呢啲嘅呼吸道嘅毛病咧，就唔好咁样玩咯。即系喂，即系火鸡姐个波，波夹住个头啊！呢啲欺凌啊，屌你老味！ 火鸡。 唉，真系，唔系你点样欺凌先？我都唔明佢欺凌咧，就唔系咁样。你啲毒撚咧就冇咁多幻想，佢欺凌你就纯粹恰鸠你、揼鸠你啫。OK， 唉，真系。咁啊，有啲人咧就话佢啊贱出嚟嘅，咁我啊唔知啊。其实我冇乜欣赏过佢嗰啲嘅片段吓。咁啊，但系你好讲咧，即系你呢个火鸡姐。竟然之間係咁樣搞呢科嘅，即係校園欺凌咧，係好不要得啦。但係佢都有道歉嘅喎，你知唔知啊？ 啊，有，我有睇嗰條片啦。 嚇，咁啊，不如你講下， 有冇睇啊？ 你評述下啦，你嗰條片啊，因為我 嗰條片啊，你冇睇啊？ 嚇，我冇。 都係好避重就輕嗰只道歉咯。 嗯。 啊。即係人哋嗰啲，即係人哋嗰啲問佢嗰啲，佢就都係冇乜正面回應嘅，就係話都係後生都會犯錯啦，細個都會犯錯啦，咁樣嗰啲咯，諸如此類啦。 即係小不更事啊，年少無知咁啦。 係啊，即係好似唔知好似阿嬌咁道歉又好啦，好似慧思啊嗰啲咁樣都係咁道歉噶啦。 唔係咁即係咁好冇誠意啦，係咪啊？咁佢有冇話賠償啊？ 啊！佢話有嘅喎，佢話冇人聯絡佢喎，好似 嗱，我話俾你聽啊，你又賠償唔到噶啦，火雞姐，因為你對於嗰個咁嘅陳大明嗰種嘅即係心靈嘅損害 啊， 喂，你點樣補償翻人哋咁多年以嚟，日日翻呢個羅定邦中學，竟然之間係戰戰兢兢將嗰個嘅手機當波踢，係咪？喂，呢啲咁樣嘅即係。陰影係深深咁樣烙印咗喺佢腦海裏邊咧，係你依家賠翻10,000蚊嘅 iPhone XS Max 俾佢咧，都係補償唔翻噶啦， 你起码再赔多啲啦，屌你个老母，咁撚平，冚家产。 送部 Samsung 接机咯， 好简单啫嘛。依家陈大明冤亲债主找上门，你咪同佢丢。嗱，你要同佢丢噶。如果你要继续喺嗰个网路或者喺娱乐圈捞落去，你要同佢丢。你等佢 settle 咗呢件事，不过你冇嘅，佢到时又扯你，你都系屙卵嘅吓。不过你唔系，你起码你 settle 咗呢一铺，佢下次再讲你咧就变咗系。都冇咁傷嘅，但係你依家咁樣就好曳咯，嚇、啊！話完即係話要人哋去聯絡你啊，先至乜乜乜啊咁樣，即係冇俾人哋，即係你好似俾人感覺到你嗰個嘅道歉係好似葉劉咁撚被動啊，即係冇乜誠意啊！即係葉劉當然都話我個推銷嗰個嘅手法好唔即係親民啊嘛，嚇、啊！佢係道歉一樣嘢啫嘛，咁你火雞姐呢個道歉都～好流啊，系咪啊？因为你咁样去整鬼人哋咧，对于人哋嗰个嘅中学嗰个嘅即系生涯啊，你知噶啦，翻唔到转头乜啲青春嘅嘢系咪？ 系童年阴影咪就系呢啲咯。吓、啊， 即系呢个童年阴影真系翻唔到转头嘅，希望佢又系。即係呢個，喂，你覺得你有咩嘢建議俾呢個陳大明咧？ 哦 ，OK， 都冇辦法㗎啦，唯有就忘記過去啦。同埋你要如果要繼續追擊佢啊，或者係繼續要求佢嘅道歉嘅，咁啊堅持咯，唯有係咁啦。啊，有啲網友都係話㗎，條女就好一般啫，我啊想補鑊啫嘛，咁樣樣，咁啊。同埋我都係覺得嘅，如果你真係有欺凌嗰個人咧，你總係有方法可以聯絡到佢，冇理由話要人哋聯絡你嘅。即係你做過啲咩都知啦，人哋都講曬啲事件出嚟，係咪？有冇賠亦都冇人知，其實賠唔賠其實真係都唔係大問題啊，賠幾多步都係補唔翻嘅。咁當然啦，你都要分真嘅，咁你賠翻個電話就好過冇咁解嘅啫。不過傷害咗人咧，就～是比较差的。喂，邻居呢就又行开了，又叫我等一分钟。哇，那我看看 一些。哎， 咁快的今次又。 啊，不是斟杯水喝下啫。 次次都是。好像我后面拍出来的样子，很恐怖啊。 不是，喂，你可以跟益友互动一下嘛，是先。 有啊，有互动啊。 不是，即是呢，这个这样我希望陈大明就继续 keep 住去。即係爆料啦，係咪？繼續去 接住追擊佢 係啦，我哋都想睇下佢有咩反應嘛。佢話賠翻俾你，咁你咪試下聯絡佢咯嚇、啊。我覺得你呢啲都係應得嘅嚇、啊，應得嘅嚇、 啊。不過而家火雞姐都又有電影又出歌嘅喎，你知唔知㗎？ 我知嗱，所以簽咗佢嗰間嘅。經理人公司其實仲緊張過佢嘅，咁啊簽咗個廢人翻嚟啊，如果佢瀨攤咪係咪啊？ 哦，咁啊啲唔係咁嗰啲，其實都唔使好蝕嘅啫。嗰啲咧，佢説咗佢，咁跟住其實冇乜損失嘅。 O、okay, K， 有你有嘢做咪係啦，又唔係高薪挖角咁樣，鄭秀文咁樣簽唱片公司咁樣簽 嚇。咁、okay, 但係我覺得就嗱，你呢個陳大明咧就要找緊呢個機會啦。你咧就唔好甘心话佢赔部咩 iPhone 俾你就算数啊！你起码要佢好诚恳咁道歉。嗱，你总之嗰几年你有啲咩仇仇怨怨嗰啲咧，即系好似阿秋官嗰啲歌咁咧，就可以一镬报晒啦，就有仇报仇啦，系嘛？ 你不抵头啊！嗰啲歌 系啦，啊，书剑恩仇录咁啊，屌你噶啦，老味真系，知唔知啊？识唔识啊？ 火鸡都好惨噶，真系 咩啊？ 火鸡都好惨噶。 唔系佢惨啊，佢自己攞嚟噶嘛，啱唔啱啊？你如果当初话唔系咁样去，即系恰鸠呢一个嘅陈大明，你呢个同学嗱，首先你佢其实写得，喂佢历历在目嘅，将佢当日嗰个手机俾人当波踢嘅嗰个嘅感想系写翻出嚟，其实系好惨噶。你谂下啲嘢真系将心比己啊，系咪先吓？ 佢啲情节都有啲三五成群嗰啲感觉。 就系争在未曾，即系 未曾揼佢咁解， 未曾揼佢咁解啫嘛吓。但系怕且有第二个俾佢揼咗都唔定噶，因为听佢咁讲就即系好似 有第二个人去即系搞呢啲嘢咁样系嘛？ 唉，都系 吓， 嘅。点解啲网友无啦啦又讲紧鸡扒妹嘅？ 哦，鸡扒妹， 鸡 鸡 扒 扒 妹，你 妹， 知唔知系边个？ 我知台湾嗰个嘛。 啊， 喂，不如送首歌俾阿陈大明啊，好唔好啊？ 送首 今 咩 日尖閪咁好系嘛？ 啊？咩话？送首 唔 咩 系， 歌啊？ 嗱，送首歌俾阿陈大明，OK？喂，有人话 啊！ 赔一箱 iPhone 都补偿唔到啊？喂，唔系噶，要你一 一 箱 箱就 ，OK？ 一箱好贵嘅， 一箱你攞下火鸡姐命啊！啊，送 冇 首歌 咁 俾 多 你， 钱。 叫做《倚天屠龙记》，好唔好 好啊，你嚟 啊？啊， 好啊。 陈大明，情义绕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种？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深，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愁如海，百般汹涌，要共对亦难，分也不可，爱恨填空。唉，好嘢！嗱，送俾你听，记得呢、這个呢就系、是《倚天屠龙记》，希望你呢就复仇成功啦吓！呢、這个陈大明兄吓，送首歌俾你啊！啊，好少可啊！依家屌你，你真系， 话你都好有啲吓，好有呢个陈大明心喎，啊，呢 因 首歌 为 鼓励下佢 喂，你鼓励下佢，因为呢啲系即系佢忍得嘛。嗱，你喺佢。喂，你唔好以为俾佢恰咧就好软弱喎。你喺佢最当红嘅时候，即系依家暂时啦吓，佢人生当中最当红嘅时候，你突然间咁样整个核弹俾佢弹下，嗱呢啲咧就好似嗰啲即系普洱啊或者嗰啲红酒咁，你摆得越耐咧就越香越醇噶。即系你要即系嗱，所以咧嗰啲友仔就唔明白呢个道理咯。即系当初啲，唉。呢啲先犀利啊！哇，摆咗6、7年喺度，突然间嘣一声咁样咧，呢就叫做平地一声雷啦，嚟牛系嘛？咁 你呢、這个即系你呢个丁可欣，哇，以为自己欣欣向荣如日当中之际啊，竟然间啊杀出呢一个程咬金，就叫做陈大明，唉，呢镬真系屙捻炒粉啊！好啦。咁啊，即系讲完呢一个嘅火鸡姐之后咧，话说咧，依家又有另外一个网红咧，就70岁嘅，你知唔知啊？系啊， 高登嗰个啊， 唔系高登边 即系 个？ 连登嗰个， 唔 唔系咩？边个网红啊？ 嗱，呢个网红咧就系前练马师梁定华先生啦。OK， 哦 啊，就70岁嘅咯，佢你知唔知啊？ 佢又做咗啲咩咧？ 嗱，咁话说咧，呢个嘅梁定华咧就遭到咧呢啲嘅马迷咧。全城嘅遺插啊，甚至乎有啲飛馬迷咧都好似睇唔過眼咁樣，就計有呢一個嘅文許興啦、東涌水友啦、賭 Sir 啊，即係我哋嘅益友啊 Herman To 啦嚇，即係佢嗰個頻道都好犀利㗎，好多人睇嘅。仲有就係呢一個嘅冼馬田啊，咁都好多咧呢啲嘅馬迷啊嚇，各樣啊，咁啊大米港馬等等咧，都係對於阿梁定華嗰個行為咧係相當之不齒嘅。咁話説呢單嘢係咩事呢？咁啊，即係其實一般呢，咁樣你即係有啲賽馬嘅 tips 咁樣去即係兜售啊，或者係發賣，即係販賣呢啲賽馬嘅 tips，其實依家係好流行嘅一個形式嚟嘅。嗱，我本身對於呢樣嘢覺得係 OK 冇問題嘅，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明買明賣嚟噶嘛。好啦，個問題就出咗喺邊度呢？咁話説，其實前練馬師啊，黃登平啊，平叔啊，咁我諗你知邊個啦？呢個咁啊，平叔咧，其實佢都有咩叫做咩啊？你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咯， 考咗呢個黃登平，你 马圈 唔識 花生， 啊？唔係呢個黃登平，你唔識啊？ 可能你咁样讲，我整唔起啊！ 喂，训练一代马王同德嗰个练马师、哦， 同心同德 啊！系啊，好啦，咁其实佢都有卖料嘅。咁但係呢佢就冇咁高调啦，同埋係冇乜人会批评佢嘅，我未见过啦。咁梁定华點解会遭到全城围插呢？话说佢喺上年大概十月到呢就开设咗佢嗰个个人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啊。咁佢有个梁定华 Andy Leung 嘅频道呢，咁即係以一个69岁高龄嘅人呢，就係即係搞呢啲嘢呢，其实我当时都係即係颇为欣赏啊，同埋我都有订阅㗎。即係佢又好似喺度分享一啲賽馬嘅知識啊，話俾人聽嗰啲賽事嘅走位啊，或者係嗰啲練馬嘅冷知識啊咁樣。但其實咧，我哋作為一個普羅馬迷咧，都有所獲益嘅喎。因為你聽下呢啲佢以往嗰啲嘅賽馬嘅歷史片段啊，或者係練馬師嘅點滴啊、心得啊、秘聞啊，咁其實咧係好過癮、好吸引嘅。咁但係咧，後期開始咧。咁本身佢咧仲冇话收钱喎，佢就不停咧去批评嗰啲嘅即系赛马嘅同业啊，即系嗰啲所谓 同路人， 嗰啲同路人系啊，即系向同路人抽刀啦。OK， 佢向同路人抽刀啊？点咧？佢就话嗰啲嘅马评人咧，就全部都系赛马演员。嗱、呢个好新颖啊！财经演员又有咧，原来赛马 有啫， 财演有，马演都有嘅。好啦，佢就全部将嗰啲嘅。即係馬經演員咧，就批評到即係一文不值啦，就話佢哋係即係你哋都唔識嘅。你睇神操，你識睇咩咁？即係咧，對於啲人咧嗤之以鼻啊！即係好不屑佢哋嘅。係啦，即係你都冇我呢個前練馬師嘅專業知識，我啊做咗廿幾三十年啦，咁樣好啦。咁當時我都覺得啊，咁佢都講得幾過癮喎，好大支嘢喎，咁樣好啦。咁佢有一次咧就話。嗱，我俾嗰啲嘅賽馬嘅心水咧，嗱我自己都有買嘅，咁佢有鋪飛嘅喎，咁佢嗱大家一人攞10万出嚟，咁啊即係大家真金白銀咁賭啊，你唔好即係出糧啊，攞份糧出嚟賭啊咁樣，嗱佢咁樣講喎，嗱咁樣你即係好似拋到人哋好大喎，係咪先？好啦，咁啊但係後屘咧，原來發現咧，佢鋪出嚟嗰啲飛咧都輸咗廿幾三十萬嘅嚇， 但係佢又唔識 P 圖。 咁佢冇 P 图，因为嗰阵时 佢又诚实，佢又认真，但系佢又输咗咁多。 系啦，佢输咧，嗱开头咧佢输咧都话，一次半次，即系都系输得起嘅，乜乜物物。跟住咧，佢又输多几次咧，你知啲友就啲口痕友就会批评下佢，华哥你又输咁多，乜乜物咁样。跟住开始闹嗰啲嘅听众观众啦，话切我输唔起咩？我交税交100万一年嗰阵啊，你点知喺边啊？乜嘢嘅啫？开始讲呢啲嘅负面嘅说 话，开始屌票， 开始屌票啦，系啦，屌票啦。咁屌票都唔紧要嘅，因为咁啊，佢有佢每人有每人嘅风格啦，系咪？有啲屌票都好受欢迎嘅。 有料就得噶啦，最紧要有料啫。 好啦，最紧要有好啦。其实我主要听阿梁定华咧，都唔系听佢啲心水嘅，因为心水人人有，即系信自己又好过信人啦，系咪？咁但系咧。就主要系听佢讲嗰啲赛马嘅冷知识啊，各样啊咁啦吓。但系佢到后期咧就开始走样咯，咁啊点咧？开头佢就话唔会搞嗰啲嘅所谓即系收钱嘅嘢啦，系咪？即系佢当初话唔会搞，咁后屘佢话搞，其实我都觉得冇问题嘅。咁佢搭个鸡棚出嚟都系盈利啫，系咪？咁可以理解，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嘅。有人批评过佢话，即系哇，你开头又话。即係你呢、這個YouTube 呢一個 Andy Leung 嘅 channel 就唔收錢嘅，後屘竟然咧佢其實收錢咧都好過癮嘅，因為佢就話咧要大家加入佢嗰個 WhatsApp 嘅群組咧，佢就喺賽馬日咧就發放啲所謂嘅心水咧，就免費俾嗰啲嘅馬迷。咁但係咧，佢後期咧就好多馬迷就話：喂，我收唔到喎、啊，咁樣喺賽馬日。咁佢就話：哎呀，係因為我個手機 jam 咗線啊，因為太多訊息發過嚟啦，所以依家咧我哋要買多好多部手機啊，咁樣喎、哦，即係佢以呢個為名咧，就去即係啟動佢嗰個收費嘅計劃，就500蚊一個月嘅 OK。咁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好多人就批評佢，你收錢咪收錢咯，使乜搞咁多呢啲無謂嘢啫？係咪？即係嗱，咁我反而又認同呢一個觀點喎、哦，即係你收錢咪收錢咯，你唔需要講咁多廢話咩買。咩手機啊，咩 WhatsApp 啊，呢啲係咪 因為成行成市啦，個個都係咁賣噶啦，呢啲紙 即系有你卖人，有人卖，各有各做嘅啫。呢啲系咪？咁但系即系佢嗱，佢呢一方面咧就又系好有问题啦，系咪？即系 巧立名目咯，真系。 即系巧立名目，即系太过硬胶啊！你本身一开始话收钱就冇咁嬲啦，系咪？收钱系冇问题嘅。好啦，一你提供个薪水俾人嗱，呢啲系即系姜太公钓鱼就系、是。原者上吊， 原者上吊。 好啦，咁啊到后期咧，佢输多几次之后咧，就话喎，即系开始咧就讲话，即系啲人质疑佢话你前年马斯点解嗰啲判断系咁鬼水皮嘅咧？咁样开始即系闹佢啦，即系哇你嗰啲咩心水嚟噶？咁样渣嘅，咁样开始即系递佢啦。 输到十万八千里， 系啦，啊，跟住佢又开始发晦气啦，又话。即系医生啊，都会医死人啦，系嘛？即系医生都会能医不自医啦，吓、啊、五浊啊，即系帮人哋执骨啊，帮人哋收尸啊，自己啊死咗啊，都系要假手于人啦、啊，都有死嘅一日啦、啊。即系开始讲呢啲，即系五浊佬都会死啊，医生都会死，即系开始讲呢啲咁样嘅嘢啦。又哎呀，法官啊，同埋律师啊，都会犯法啦，咁样即系佢开始。 其实佢幽默少少，佢就话几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啦、啊，咁就可以化解咗佢啦。 嗱，咁就變咗咧，係四兩撥千斤啊嘛，你明唔明？係 啦，佢就硬碰硬。 係啦，咁佢個性格，因為佢都幾強悍嘅，我覺得係。咁佢對於批評佢嘅聲音咧，就爭在未屌人老母嘅啫，其實係。咁啊，即係當中係好多嘅，即係佢同嗰啲即係馬迷之間咧，就好多嘅即係恩怨情仇啦。咁仲有啲係乜嘢呢？就係話即係嗱，咁你知 YouTube 咧，佢就開放嗰留言㗎，係咪？係。咁 YouTube 開放留言咧，佢就有一扎咧，就啊有啲人咧就認為佢係即係所謂牛鬼蛇神咧，就係、是、佢自己嘅皇親國戚啊，即係佢老婆同佢仔咧就喺度留言咧，就扮佢 fans。咁呢個我都唔知道有人係咁講啦，就即係屌鳩嗰啲嘅，即係批評佢嘅人。咁啊，話説咧， 有打手， 係有打手啦。就有啲人話個打手其實佢老婆同個仔嚟嘅。咁呢個我唔知啊。但係咧，有個人咧就叫笨象大 ，OK， 笨象大啊，即係個網名嚇。咁個笨象大咧就真係挑啊華哥機咯喎。咁啊，呢個華哥咧其實都好笑嘅喎。佢就話約人哋去唔知咩跑馬地嗰度咧，即係約出嚟見面當面，即係係見下面啊咩咁啦嚇。喂，首先你有讲你即系咪歧视人哋系一个普通马迷？你系即系你又可以入马主厢房啊嘛？你咪招呼人哋先吓，即系你叫人哋批评你就要出嚟批评你，咁、我觉得好好笑咯，系咪啊？喂，正如有啲人话斋，你可以开个封烟节目噶嘛？你可以等人打上去你嗰度噶，等人屌下你好啊。方俊辉都开噶，方俊辉都有人批评佢噶，即系。即是他被人的感觉是很教的，还有呢他开那些 Facebook 的群组呢，他竟然间要求人家提供身份证的副本才可以允许他加入。这件事是很差的，你这样是揸住人家的春袋而已。其实他还说恐吓不要伪造身份证的副本，因为这个是干犯了刑事罪行，就是伪造文书的，这样即是呢你是想钳制人哋嗰个反对声音啊， 因为真名真姓啊嘛，知道边个闹佢啊嘛。 如果我神区张身份证副本喺你泥牛嗰处嘅，我呢一世都唔可以批评你喎。一阵要啲威胁我，一阵掟鸠上网，咁我就大镬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明。 咁所以咧，嗱，佢就用呢一样嘢。嗱，我哋个本土台嘅群组都系即系封闭式嘅，咁但系。我都不会叫你哋咩啊，即系我主要看下你系咪一个真人嘅 account， 系我都会批准你哋加入噶啦。咁有啲摆明， 因为好基本嘅审视啫嘛， 系一个好基本嘅 screening 嚟，我觉得系。咁我觉得合理嘅喎，我哋系合理嘅。比如话我睇见你都有啲生活照片啊，系常用嘅 account， 我都会一般都唔理你边个都会，即系你话系我哋嘅益友听众，咁我都会批准噶啦。有啲摆明系假 account 嘅，相又冇，乜 news feed 又乜都冇又剩嘅。或者加入了幾日的，那些我就不會批准的了，因為我都不知道那些是不是熱狗來的嘛，即是搞事的。 是的， 是的。那這個希望大家又會明白啦，這個我們是一個很，即是一個很初步的一個 screening 來的，即是希望大家會明白，啊，如果你為什麼長期加入不到的話呢，你用回真身就會是加入到的了，那就題外話啦。那但是他就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去叫人提供身份证呢，就是即係好流囉，係咪呀？即係你咁样遭到呢个全城围插，咁包括呢一、這个即係 Herman Tou 呢都话佢呢就係烂赌，而唔係即係赌得正囉。即係好多人去即係围插佢呀，因为呢佢有时又会即係胡乱批评啲骑师骑得唔好呀、啊。咁明明呢大家都觉得嗰隻马冇，个人有，咁你冇得批评㗎嘛。咁如果係嗰隻馬有個人冇，咁你鬧佢就好抵死。例如偉達啦，係咪到後期掛靴之前好多次都係即係嗰隻馬有嘅，佢又騎得差，搞到個際遇差，咁啊連位置都入唔到。嗱呢啲你批評咧，我覺得冇問題。但阿華哥啊，華哥咧就係即係針對性某幾個騎師，又話潘頓啊，又話佢做練馬師嘅時候咧都唔會用佢噶啦。咁啊，唔怪得你啲头马数字系咁样啦，冠军骑师你都话唔用，系咪先？即系虽然佢系忽隆忽重啊，但系毕竟嚟到讲，佢都系做过冠军嘅骑师啊，系咪？咁啊，变咗咧，即系好多人咧去即系批评佢咧，就佢又好唔系好接受到人哋对佢嘅批评啦。咁啊，变咗好多冲突噶，好笑噶呢、這个真系。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前練馬師，你開頭講嗰啲嘢咧，其實係我覺得過頭。嗱，阿華哥，如果你有聽呢個節目咧，啊，希望你都理性啲去聽我呢一個嘅言論啦。喂，當初你啊踩嗰啲嘅普羅馬迷就話你賭一注啊，即係賭一年啊都唔夠你一注啊，或者係你一交税交100万嘅時候，人哋唔知喺邊啊，或者係你大雞唔食細米。嗱，呢啲全部係佢 exactly wording 嚟嘅嚇。话你自己大鸡唔食细米，你帮马主去买只马所赚嘅佣金就多过即系喺呢个 YouTube 嗰度咧开个频道出嚟咧就卖料。喂，呢啲全部当初你自己讲，你过晒头咯，我觉得系，即系你当初显现咗啦，即系一种啊俾人嘅感觉就系你好不屑咧去搞呢啲嘢嘅，然之后你又走去搞、哦，咁啊变咗你会俾人哋批评你呢一样嘢咯，吓。咁啊，即系你本身搞到我都冇问题嘅，你本身不屑，你真系搞都冇问题嘅。但系你又话要咩买手机多几个 WhatsApp 啊？咁唔系咁流啊嘛？你嗰啲嘅原因吓，咁啊仲 你一注都唔止啦，系咪先？ 咁系咯，即系，喂，唔好咁啦，依家有 web 版嘅 WhatsApp 噶嘛？屌，用电脑发咪得咯，多鸠鱼。咁仲有一样嘢咩咧？就系、是、佢曾经就搞嗰啲马迷嘅聚会咧，咁就有好多长者咧。但有些人就形容為上當啦，我不會咁講嘅，即係好多人參與啦，佢嗰個嘅所謂馬迷嘅聚會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就係警覺性高啲啦，對於呢啲咁樣嘅嘢係咪嚇？即係通常搞咩講座啊、聚會啊、 廢少爺嗰啲講座， 係咁啊，即係大家自己去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啦，係咪？即係對於大家嗰個忠告就係、是。咁你呢啲即係始終咧，我都覺得賭博嚟到講咧，就係、是、一種娛樂嚟嘅。始終如果你要揾錢，都係要腳踏實地嚟到去做人，都係要勤勤懇懇嚟到工作。咁你話阿牛經理，你認唔認同啦？ 啊，梗係認同啦！你咁講，啊，咁梗係認同啦，唔通話俾你聽？靠賭發達嘅咩？可以， 係， 即係娛樂下咁啊，玩下就 OK 嘅，或者放少少橫財， 即係就唔好攞嚟搏殺咯。始終嚟到講嚇，但係聽日有隻馬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美麗滿載，大家可以買噶啦，我都會買，咁我都會買嚇、啊，美麗滿載啊！ 我記低佢先啦。 嚇，唔使記啊，你唔會買嘅呢只11蚊嘅嘛。 11蚊落翻，真係唔會買，穿都唔會攞嚟穿。 依家暫時得11蚊啫，就係、是、八長沙。 十一蚊。 唔係八長沙。 11蚊係位置定咩啊？ 唔係九長沙啊，唔係八長沙啊。美麗滿載嗱，依家有14蚊嘅嚇，依家升翻上去，啱唔啱？ 啊，咁佢位置有幾多？ 位置梗係1.0啦。 哇！真 系嗱，听日我会点买咧？临场咧，一定有啲傻佬咧，乱咁落格，即系乱咁落飞噶啦，就会有好多绿格啊、啡格啊咁嘅。 唔好理佢绿格啦。 临入闸之前，美丽满再升翻上去15蚊咧，我就买噶啦。嗱，呢个我临入闸先买吓。 臨入閘有15蚊我就買，你咪當賭鋪百家樂六點抽水咯嚇。嗱、啊，好、啊、簡單，你賭1000蚊就執5嚿，如果有即係15蚊，嗱、啊，即係當然啦，只馬你唔好突然間又話有啲咩事啊、拉停啊呢啲路路啦，正路就贏嘅嚇、啊，正路贏啊，留喺三班嗰度。真係 15蚊都叫做可以嘅， 嗰台 即係好似有少嚇，有少少分頭啦。 好好分噶啦，呢啲買咗15蚊，聽日應該有嘅。因為估聽 日，但係你11、12蚊咁啊，真係買嚟都冇謂喎。 11、12蚊就唔係我哋啲基層賭，就哇哥賭噶啦。OK， 你抽一抽佢水真係。咁佢又好唔中意人哋講佢喎嚇。咁啊，但係你又唔好講我啦嚇。OK。我屌我啦，因为我就系啦吓，即系佢希望佢听到啦，我哋声音系嘛，即系佢都已经即系好话唔好听，佢都70岁啦，系咪吓？阿铺老乌话咧，佢几个月前睇咧，华哥话 Facebook 个群组系假扮，佢依家自己开咗个新噶啦吓，你喺 Facebook 度 search Andy Leung 就有噶啦。咁但我勸住你都唔使 at 佢啦，你要俾呢一個嘅身份證副本佢喎，你 MS 先嚇。話阿文許興有聽緊我哋節目喎，喂，話説呢個文許，喂，你知唔知邊個阿文許啊？啊， 哦，我記得啦，好似係咪你 send 個條片俾我睇？嚇、啊，跟住咧就係佢就話你係咩啊？話你係 仇仔嗰個 啊？出唔曬嘅，係啦係啦，又好似怨你咁樣嘅。 Hello, 呢、這個我成日都睇佢嗰個節目噶，嗱呢個咧我真係欣賞嘅節目，又得閒講下《水滸傳》啊，講下呢個嘅《西遊記》啊，《三國演義》啊咁樣係嘛？最近又講呢個曹操點樣咧去即係同阿陳宮出走嘅時候咧，就即係殺咗佢嗰個，即係佢同阿陳宮出走咧，咪《三國演義》其中有一回啊，就話去到啊嗰個叫曹乜鬼咧，即係話去到咧佢人哋招呼佢，就聽到人哋咧。话要劏嘢啦，喺度磨刀霍霍嘅声音咧，佢竟然间斩人哋全家啊！嗱，即系我又听咗佢即系最新嘅呢一回啦。佢讲得几过瘾噶，呢个系佢单拖讲呢一个嘅四大名著，好嘢啊！呢个值得睇嘅呢个节目真系好啦， 高质 高质系啊， 系啦，高质。 嗱，有啲益友就知道我系嗰把声咧系病咗啦，系啦，我系病咗嘅吓，咁啊唔好意思，但系咧。就我哋呢個台咧，希望啊到呢一家咧，嗰、那個我哋兩支麥嘅聲音亦都好清楚，同埋巴倫斯啦。嗱，我希望各位益友，如果係嘅話咧，你哋剛才聽到嗰個嘅聲音係 OK 咧，你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支持一下，係嘛？即係話俾我哋聽話，喂，你嗰支麥都 OK 喎，咁樣嚇、啊，你幫幫手話俾我哋聽下。咁好啦，啊係啊，嗰、那個、叫女白車就俾人即係斬咗全家，就係、是、曹操講嗰句説話就係、是。宁让我负天下人，又莫让天下人负我啊嘛，吓、啊、就系、是、就嗰个故事过嚟嘅，吓、啊。喺、啊、基哥啊，收听紧我哋节目啊，欢迎啊，基哥啊，冯剑基声吓、啊，晚安 ，OK 嘛？嗱，我哋依家嗰个嘅都 OK。嗱、啊，有个 wing check 钟咧就话喎，神区你有冇留意到你嘅广州音啊都好重咧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冇辦法嘅喎，始終我哋嘅粵語嚟到講啊，嗰、那個嘅起源啊，都係源於啊，即係呢一個嘅，其實就唔係廣州嘅，嚴格嚟講，但係始終咧，廣州就係省城啊嘛，就當然係以嗰處嘅口音為之係準確嘅啦，係咪？當你聽到有好多嗰啲咁樣嘅，即係網台主持講嘢嗰個聲音都係。我不懂形容啊，泥牛啊，知啦，系真系 南无佬， 南无咁样，南无阿弥陀佛， 实真真正正咁念南无啊，都系有嗰个高低起伏，有嗰个音律喺度噶。但系佢哋讲嘢真唔系噶，佢哋讲嘢系永远，其实佢哋讲嘢系永远系一个通咧到底 嘅，好平坦嘅， 平坦嘅，冇嗰个起伏。即系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啲听众听到想瞓觉啦，系咪啊？ 你带唔到佢哋入去听啊？ 系啊。嗱，阿 Anita Lui 咧就话：，可唔可以讲多次刚才单拖四大名著嗰位朋友个名字就叫做文许啊？文咧就系文化个文，许咧就系言字边做个羽毛个羽字嗰个许，就文许，唔系许文强啊吓，文许啊吓 ，OK。 栩栩如生个许， 栩栩如生个许啊！泥牛啲文化水准真系相当之高啊！吓、啊， 我顶， 唔系好多系唔识字嘅，你知唔知啊？屌你咩投石问字噶，好少噶、 啊、 问字 啊！啊你讲讲边个啊？投石问字， 问 扶机啦，叫你而家可以。 喂，攞个沙盘出嚟扶机啦，笨柒！屌你噶啦，咩 Google 嗰啲咁样嘅，即系 Google 其实你依家打同音字落去，佢都会出翻个原字，问你系咪查嗰个字噶嘛？ 九成九都出到噶，基本上 都出到 的，都好生僻嗰啲字嘅啫。 系啊，你屌你噶啦，老尾你真系，唉，唔好讲又得罪人啦，唉，真系名过其实啊，唉，名过其实。好啊，喂，咁我哋讲埋最后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咁话说咧就嗱，跟住我哋听电话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咧就讲埋最后话题咧，就话说咧，依家原来咧嗰个嘅大学啊，嗰个退学潮啊，系非常之犀利，你知唔知啊？ 退学潮系好犀利，点解咧？ 吓， 冇钱交学费。 嗯。 吓，冇钱交学费点咧？ 嗱，依家咧嗱就点样讲咧？嗱，我讲嗰个 background 俾你听先吓。咁咧就系2017-18年度啊。八大院校的学士学位课程退学人数呢就升了 5% 去到1300人、啊、这个是相当之大的数字的、啊、一间中学都是得千多人的、啊、你知不知道八大院校竟然是 Bachelor 学位的退学人数是去到1300人、啊、对比起十年前即是2009年呢就是暴升了76%呢就有啲即係相關人士、消息人士嚇、啊，或者熟悉國情人士，屌你噶啦，後尾真係指出啦嚇、啊，學生退學嘅原因就包括遠赴海外升學啦、學科選擇啦等等嚇、啊。升學專家表示，現時咧易入大學啊，成績處於邊緣嘅學生讀上去咧就好吃力啊。加上學生思維咧趨向全球化，佢預料咧退學潮係有增無減。其實我都認識得有啲益友咧。他哋都喺一個所謂愛與痛的邊緣嘅，對於佢哋嗰個學位嘅選擇，就係話佢哋其實入咗去嗰個學位，就先至覺得嗰個學位咧唔係佢哋理想當中想讀嘅嘢。咁咧就佢哋竟然間咧嗱，我哋十年前其實唔會噶，我相信你嗰個年代更加唔會係非常之珍惜嗰個學位嘅。但依家 系打生打死系嘛考入去 系啦，你知道我哋嗰阵时就系、是、即系你哋嗰阵时咧就系 A level 咁啊，啊就高级程度预考系嘛，就预科预科就大学预科 ，OK 系咪？即系大学嘅预备班嚟噶嘛，打生打死又会考系嘛？你嗰阵时仲有中三嗰个嘅升班试添吓， 你唔好吹到咁大喎，好似冇喎。 即是你那时还在这个天台小学那时读书的嘛牛经理。 是跟着了仙鱼行 啊。哎仙鱼行那间东西是吧。那时我们呢就永远不会想着 quit you 的。最多是带着个学位去 transfer 的即是转系啊。 嗯。 啊、那现在竟然。 最多嘥一年时间那么转了系转了第二个系。 是啦起码呢保留原有那个的学籍在那个学校那里。哇！但係依家原來我哋發現啲益友咧，佢哋我都有其實了解過啲個案咧，就話佢哋原來係覺得即係我都唔想讀嗰啲嘢啦，或者冇興趣啦。哇！咁都可以 quit 嗱，呢真係咧瀟灑走一回啊！即係對於我哋喺嗰個年代走過嚟嘅人，完全係想像唔到呢一種嘅豪邁啊！可以講話係。喂 话走就走、啊、你再你摆低咗二万几蚊噶咯，四万二千一百蚊， 系咯，系啊， 得20500噶咯，系咪啊？ 咁虽然都系借嘅啫，但系都要还噶。 系或者你借啦，或者老豆老母俾或者自己硬啦，都系钱嚟噶。即系咁样嘅时候，就竟然间系即系，哇！原来系咁多人咧去退学。咁啊，因为依家好多嘅海外嘅升学又系好方便啦，系咪？亦都大学学位系比以前咧，事实上系多咗非常之多嘅，尤其有好多合办嘅学位啦，有好多系同海外嗰啲大学啊，所谓合办啦。咁你嗰个李允都系读嗰个菲律宾比纳勤大学啫嘛，就系海外嘅课程啊嘛，即系香港读嘅，张证书就菲律宾印嘅咁样噶嘛。咁佢都大學生嚟嘅，咁啊黎牛你係咪嘅？ 我梗係唔係啦。 你唔係大學生嗱，所以咧，我哋又覺得咧，千祈咧就唔好搞學歷歧視喎。嗱，呢個我自己讀到碩士都係咁講嘅喎。你千祈唔好以為咧，依家好多人啊，嗱有個心態嗱，我知道好多益友咧都係即係大學畢業嘅，但係千祈就唔好以為嗰個大學畢業嘅證書咧，就係、是、令到你改善嗰個嘅。即係收入嘅唯一嘅一個因素啊，或者決定因素未必嘅。即係我唔知阿黎牛同唔同意一樣嘢，就係、是、人生咧，其實個際遇咧係比呢個張沙紙係更加之緊要嘅。嚇、啊，即係你同唔同意啊？ 都同意嘅，部分同意啦。其實識唔識做人係好緊要啦。 嚇、啊，你識唔識做人？咁你即係識唔識做人啊？能唔能夠找緊到嗰啲嘅機遇啊？咁我谂呢啲仲紧要过你嗰张嘅沙纸啦，系咪？有啲人读完个大学出嚟，咁又如何咧？系咪？屌你啦！咁样真系有啲啊，即系好唔识做人嘅，系咪？吓，系嘛？即系咁啊！读完大学，咁啊点咧？大学就教你课本上嘅知识，即系话鸠知你系研究生又好，乜嘢都好啦。佢又唔会教你睇人眉头眼额啊。佢又唔會教你即係點樣去做人啊、待人接物啊，嗱呢啲冇得讀噶嘛，係咪啊？即係我諗呢啲啊，仲緊要過即係讀書咯。嗱，以前我哋都覺得哇，即係有呢個學位咧，真係不得了啦咁樣，即係睇到咧天咁大。咁但係咧，原來啊，啊正如黎牛咁啊，你即係阿牛經理啊，嗱你做到高級嘅管理層啦，其實你慢慢就會越嚟越覺得。唉，當初嗰啲咁樣嘅沙子啊、學歷啊，對於你嚟講過眼雲煙啦、啊，係咪？你個工作經驗仲緊要啦、啊，係咪啊？ 都一半一半啦、啊，就係即係個先後次序可以係唔同噶嘛。係，因為你啱啱讀完個大學出嚟，你唔識做人，或者你係廿零歲嗰幾年，你係做唔起嘅，你點解份工都做唔上啊？你點解揾唔到自己嗰個方向啊？系呢啲你读大学系冇教你噶嘛？ 系啊系啊， 啊！但系你嗰啲你话你嗰啲知识，你之后可以追翻噶嘛？ 可以追翻，但系有啲人又唔识做人，就成世唔识做嘅，多数都 系啦、啊。你成世就唔识啦，咁你即系嗰个时间，即系我话你书本上面嘅嘢，你可以追翻噶嘛？ 嗯，啱、 啊。但系你毕咗业之后，你唔识做人，就系嗰几年就系唔识。 哦，我明白你讲嘅，即系你话嗰个学历咧，沙子就可以后补，绝对系啦，大把 senior student 啦，谢安琪都系啦。喂，有个益友阿谢咧就话做人最紧要唔好反骨，嗱我都同意嘅，嗱呢个我都同意嘅，任何带过你出身嘅人咧都感恩咯，呢样嘢系吓，同意啦，呢样嘢做人唔好即系唔好反骨系都紧要噶，呢样嘢其实系啱唔啱啊？即系带过你出身嘅，或者系对你都有恩于你嘅，即系唔好讲话禅前滴水涌泉以报乜乜物物啦，你。唔报啊！你都唔好害人，个人一动啦，即系咁样解咯，系咪？咁啊，有啲益友咧就话：，郑宇石啊，读到学术权威都冇用，连基本嘅道德都冇。咁佢当然系冇啦，咁中意嫖，因为佢最中意嫖舌啊嘛，嫖舌啊，唔系嫖妓喎，系嘛？嫖舌啊，即系抄嘢喎。啊，阿 Billy Cock 啊，系啦，个嗜好就系嫖。咁 Billy Cock 話未必嘅，依家請人睇學位就好基本。咁我睇下咩工種啦嚇、啊。如果你話要攞專業資格嘅嗰啲就當然係嘅，但係都唔係即係嗰個。我覺得你如果唔係做一啲 專業資格的一啲嘅工種咧，嗰、那個沙子其實係冇乜作用啊！我個感受啫嚇。嗱、有個 Jimmy Ng 嘅益友就話人品、人性同修養咧都比學歷緊要嚇嚇。喂，犀利喎！有個奧伊米亞康話揾好多錢咧都可以唔識做人，佢揾得多錢都唔會請你飲餐茶。 咁啊，係喎。 啊， 都有啱喎嚇，咁啊識做人咧，又唔代表識揾錢嘅，又係唔同嘅。 係、啊，又係兩樣嘢嚟嘅。 可以係好相似，但係學出嚟個結果係可以好唔同。 係啊，我覺得嗰個際遇都好緊要嘅，其實係你話俾你讀到硬叻，喂，根本都冇一個機會俾你嘅。嗱、啊，咁你點搞咧？係咪嚇？當然有個機會俾你嘅時候，你又係咪預備好你自己嚟到去？即是去開展你嗰個嘅事業啊，嗰啲嘢咧，係咪嚇？阿二汪就好笑啦，佢話：當你啊做咗咁耐啊，就梗係完全唔係睇學歷，係睇能力啦咁樣。咁你尤其網台嗰啲更加之係啦。比如我哋咁樣做節目，你有咩嘢嘅學歷可言啫？其實我就讀到碩士噶啦，但係對於你讀嗰啲嘢，同我喺度 practice 嗰啲嘢係完全唔同啊嘛。我今天做到今時今日咁，可以除咗去行開飲水屙尿，可以 non-stop 咁講嘢，其實唔係即係有啲人眼紅，我哋冇用啊！我哋唔係由 day one 開始爆出嚟，又不停咁樣講嘅。你嗱泥牛就睇住我大嘅，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嚇。2003年嘅時候我就加入高登啊嘛嚇，咁嗰陣時做嗰個名曲會知音啊嘛，你記唔記得啊？到後期 2003年 嚇， 係啦嚇。2003年都知嘅，都知嘅。 系啦，嗰阵时你就未必有听啊，但后期我哋又开始合作啊嘛，系咪吓？ 系啦。 咁所以就系做咗好多年噶啦，断断续续都吓。咁啊，喂，有啲又话有人想自杀，话咩事啊？吓？ 咁大镬？ 咁啊，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啊，81912047130条线，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好冇？好啦。咁我哋依家开始听电话好唔好啊，黎牛？ 好啊，好啊。 好，听电话啊！咁咧，我哋开始接听第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好啦，打翻嗰、那个打翻嗰个嘅号码落去先。OK。哎，错咗。错咗，哎，因为 cut 咗泥牛啊！错咗。喂， 喂， 揿错掣啊！揿错掣啊！ 好啊，我调翻过去先。 系吓，好。咁我哋咧依家系，哦，好啦，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好啦， 陈区。 喂，早晨，点？ 喂， 陈 区，早晨啊，我叫 Peter 仔啊。 是 Peter 仔，早晨，请讲啊。 是啊，是早晨早晨。 吓、啊， 系啊，等咗你好耐啦，我就嚟瞓觉啦。 哦，OK，唔好意思啊，久等你。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你 我想寻人噶。 吓、啊， 我想寻人啊。 寻人，寻边个啊？寻人之事啊？寻、 啊、 人。 唔系寻人之事啊，我想问兴旺诊啊，佢好耐冇开台咯，佢系咪唔捞啦？依家。 咁佢就即系。都我唔知点答你喎。 佢系咪有啲咩难言之隐啊？ 佢就可能系比较忙啲啦，呢一排系吓。咁啊， 佢会唔会再翻嚟噶？ 咁呢啲我觉得系嗱，即系我哋又唔能够强求话系即系每个人咧，佢哋人各有志嘅，我觉得系吓。只能咁講啦，係咪？即係我總之咧，我又應承，但係我又好珍惜，即係大家嘅益友嘅。啊，如果唔係咧，就係一早接咗噶啦，呢個台都其實 冇錯冇錯。 喂，黎牛翻翻嚟未啊？黎牛， 喂，翻嚟啊，翻嚟， 翻嚟。喂，阿 Peter 仔， 黎牛早晨， 係， 黎牛早晨，黎牛早晨 ，Hello， 你好 。啊，就係， 係啊， 即係你好懷念佢聲音係咪啊？ 是啊，我怀念他唱歌自由 key 啊。 我自由 key，OK。 咁啊，即系 仲有，我想赞赏一下一位系 YouTube 嘅益友啊， 系咩名？ 你之前 cap 个图出嚟噶，唔记得咗咩名啦。佢讲咗句我叫咗好耐噶，佢话好谂你做直播，你就带翻只鸡出播出面啦。 哦 ，OK， 因为佢哋觉得我嗰个笑声咧就好似鸡叫，有啲益友 系啊， 笑声似鸡叫。 是啊， 是明白，咁我哋会即系会听到呢个声音会改善嘅。 好 ，OK，OK， 再仲有第二样嘢，仲有第二样嘢， 系 我想屌人嘅， 系请讲啦。 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他本土派 KOL 咧，陈居。 一啲啲啦，你话喺你想屌人啊？ 系我名我唔开啦，好唔好公道？ 啊，好好好，你唔好开名， 为咗你着想，名我唔开啦，即系嗰啲 系唔好开名， 嗰啲本土第一箭笔嗰啲咧， 你话 唔开名啦，总之 你同 做乜啫？ 你即系咁，你继续讲啦，你只系想点？ 即係有時我唔好明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其實我半年前開始已經見到一個現象，就係咧，每當你出車啲 post 嘅時候咧，可能佢半個鐘之後佢就出同樣嘅 post 噶啦。你有冇留意過呢樣嘢啊？ 喂， 即係個內容係永遠都會重複嘅喎。佢半個鐘之後就會出翻同樣嘅 post， 之後加加減減、刪刪改改咁樣又一句嘢彈出嚟嘅喎。你有冇留意到呢個現象咧，陳居？ 遲啲留意一下，你可以。 你應該探討下好耐嘅咯噃， 嚇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仲有你影風景相，佢又影風景相，係咩料咧？ 我呢個都 好多 嘅 喎， 風景就人人影嘅，即係正如良心都人人有嘅，都 唔係，但個問題係咧， 係點咧？ 影係冇問題嘅，但問題質素差好遠啊！你明唔明？我唔知陳居你用咩機影嘅？ 我、哦、用心机啊！我都系唔可以 用心机，废 用心机影， 即系有啲人咧就好吹捧佢部相机嘅咩质素，即系讲到好似好有研究咁样嘅。 系， 咁其实即系我有玩开相机，其实听一听咧都觉得，即系佢讲嘅嘢有时有啲好笑，即系扮专家咁都唔紧要嘅。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你讲到自己系专家，喂大佬，你 post 嗰张相，你有翻咁上下质素，你先 post 出嚟啊？喂，你张相，你封建相唔紧要，你封建相，然之后你 turn 到个左上角个天字都紫色嘅，咁样仲 post 出嚟，然之后或者影啲相好靓， 系咪啊？有 即系你自己，你如果你知道我讲边个，你自己睇翻。成张嘢都紫色嘅，通即系佢棵树有啲紫色嘅，咁但系佢唔使 turn 到个天都紫色噶，大佬。即系你用咩机影都冇用啦，学你话斋，心机影好过啦。 心机影噶啦，我啲系就系，即系唔系话要，即系追求嗰个器材啊、设备啊嗰样嘢，我就冇乜追求嘅。最紧要都系，即系用个心去影啦。同嗰个最紧要系，即系所谓点解我咁追求话系，即系咁早嘅时间去到嗰啲嘅地方咧吓、啊？即系除咗冇人之外咧，尤其系你嗰个人杰地灵嘅情况底下咧，你同嗰个嘅历史环境个氛围啊。是天人合一啊！嗱，呢样嘢好紧要啦！屌你噶啦，咩？如果你晏昼去到成班嗰啲大妈叽叽呱呱嗰啲僆仔跑嚟跑去，你系冇办法咧，同嗰个嘅历史啊，系感受得到噶吓，嗰种感觉， 冇错， 追求嗰种感觉啫系吓。咁其他人就唔知啦，真系 系咯，陈哥你同佢沟通下啦，即系有时我碌 Facebook 见到好似两个孖生兄弟，我以为我 at 咗两个神区啊，大佬，你呢抽屌完又跟住屌亲兄弟咩？ 唔系冇讲呢个又屌，咁即系呢个系你嘅个人意见啦 ，Peter 仔就 系啦系啦，我不代表任何人噶，我哋冇 讲嘅啫， 系冇错。如果你知道我讲边个，你就沟通下啦，或者你留意下啦，你留意下啦，你未必知嘅之前 ，OK， 系好啊，好啊，好啊， 好， 留翻时间俾下位益友 ，OK， 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晚安陈区，晚安黎， 拜拜，吓，啊 ，Peter 仔都叫冲水喎， 佢，嗱呢个 Peter 仔个意见嚟啊，寻仇，唔好搵我啊。 唉，真系系咪先啊？哇，咁系啊嘛，大佬咪屌你，又算到我头上啦，又系呢个系佢嘅个人意见。OK， 系唔知啊？好啊，咁我哋听下一个益友好唔好啊？ 好，好啊。 话啲益友原来系都等咗好耐嘅，事实上系吓。咁啊，嗱，头先话有个益友话想自杀嗰个系咪打上嚟啊？你打上嚟同我哋开解下你啊吓。 又咩咩扫黄咩坐喺天台啊？ 吓咩坐喺天台想跳落嚟嗰个，你唔使跳而家打俾我哋啊！啊，有我哋同你倾偈 ，OK？ 吓， 好个谈判专家 吓，唔使有咩嘢唔需要。跳樓的， 不是，如果你打上來，你三十秒滴滴滴給他，我想他應該會落回來， 妖你抑鬱症都好回來，立刻，血清素不用吃，好啊，打給的，下一位的益友了，是，電話呢就是接通當中，這位的益友，喂，咦，系咪喺翻度啊，靓牛？ 我喺度，喺度。 系，唔系啊，因为头先又揿错咗，因为依家 Skype 咧又 update 咗啊，所以 喺个掣又唔同咗。 系啊，操控上未系咁纯熟啊吓。好啦。 啊，好。 咁啊，依家听下一位嘅益友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嘅吓。咁啊，依家咧，喂，早晨。 早晨啊，成哥！早晨啊，黎牛！ 你点称呼啊？ 系盲公诊嚟。 系盲公诊啊，又系你喎，请讲啊。 冇，系本身今日谂住闹，即系嘿闹人之前我去打一打。阿陈哥，你唱呢一个一个好听，即系唔系讲笑？我系有啲感动，有啲感动啊！因为 左交咗。 唔係左教咗，點解咧？我講先啦，因為以前咧就聽過一次張國際，第一次聽國際歌嘅時候咧，就係講呢一個蘇聯啊，佢哋拉啲人即係離開中共，咁所以咧即係講佢哋嗰段友誼，即係講嗰陣時同中共嘅友誼咧。咁嗰陣時佢播國際歌，咁我係有笑，咁嗰下我又有少少，所以啊一齊之後冇聽，已經冇人唱演奏咁嘅感覺。陈居在场有翻，咁我就觉得 多谢多谢， 系啦， 系 啦，咁啊，一定要赞下先，因为抑压下个怒气，要屌柒泛民，你冇理个梁国雄，真系冚家铲，仲系冚家铲。我真系我唔理解你一个，即系你作你喺当年作为一个系为民请命嘅人，点解今次心里口去讲一番说话出嚟，即系何必？你嗰日你今日夠膽死去支持150個新移民啊？咁喺度落嚟，你寫文嗰班咁嘅冚家產，仲夠膽死話香港係要撳800萬人嫌撚人，連好似嫌撚夠人咁樣，屌你老母！你哋點樣對得住 QE 嗰班醫生同護士啊？仆街！我都唔諗話你對唔對得住你啲選民，都唔諗話你對唔對得住嗰啲基層。我哋問你對唔對得住嗰班服務護士？我今日同教會一個傳道人，佢阿媽入咗醫院，就係入 QE。你老母臭閪，佢同我講嗰副話，我聽完之後呆撚咗。佢話咩咧？佢老母入咗 QE， 係 點幾入去？凌晨1點先上到病房，病房，跟住瞓咗一陣之後，要搬翻張牀出嚟，叫你老母。整間房11個人全部俾佢做穩正曬，就因為佢一個人要搬出搬入咁樣。屌你咁樣撲街咯！一間房啊，我哋入過去咯，即係入過去嘅。如果你鬆動啲4張啦，正常嗰啲5張，屌你老母一間房11個病人啊！我屌你老母，使乜咁瞓牀啊？仲要啲牀不停咁喐嚟喐去咁樣，切削咁樣轉走廊瞓曬人，咩料啊？屌你老母！你而家即係。我真係想問，屌你冇你梁國雄到底有冇親身係入過去 QE， 又或者係聽過有啲人瞓 QE 出翻嚟，或者加水 QE 嘅人？今時今日啲醫生會見面到啲乜撚嘢情況啊？屌你老母頭係，即係你話撲街先話撲街，冚家產先話冚家產，你唔識你唔知，唔好亂講嘢。你唔明唔知嗰啲出嚟想，唔好講風涼説話。如果唔係講，屌你同林鄭嗰出嘢分別啫。撲佢臭街！我覺得呢一樣嘢，你作為一個民選嘅議員，其實犯狗都係噶，屌你！其實犯狗都係咁啊，只不過柒少啲咁解啫嘛，即係近排啊，以前唔係嘅。 即係佢咁啱頭先啲咁鬧少啲咯。點解梁國雄撲街哦？你仲要係喎？你記住哦，周樂行係社民啲人嚟噶嘛？我冇記錯。 係啊。 點解你佢係社民嘅人？佢講嘅説話都係代表你社民連立場噶啦。屌你老母！你梁國雄有冇出嚟更正嗰一半句説話？你冇講過半句公道説話啊？你老母！即係啲咪賤鳩格咯！屌你老母！即係所以我覺得你係一個，如果你係仲係一個仲 claim 自己係一個嚇，係一個民選議員，佢之前講噶嘛？我尊貴嘅民選議員，我好撚大嘅，我好撚閪噶嘛，講到。你講到咁大，講到咁勁嘅時候，就唔該 show 翻一啲你應該有嘅，即係你應該盡嘅本分出嚟，就唔好做埋啲咁閪嘅角色，一撲街之外撲街行為。你咁樣講，你就算我俾你新界東啊，你真係出去選啊，冚家產死緊佢啦，屌你老母！啊，咁呢個一樣啦嚇。我講多少少，呢個係同你嗰個試麥有啲關係嘅。 係好啊，請講啦。 係。是咁咧，事情就咁嘅，因為我唔知個益友而家嗰益友有冇聽緊啦。咁我轉達翻，因為其實咁樣嘅試麥嗰日咧，本身有個益友咧就喺留言板嗰處，咁就講咗，佢就話咧佢即係俾佢俾第八個女士啊，佢追求嘅女士又飛咗，拒絕咗。咁跟住佢就話好唔開心，佢就嗰陣時佢就講，即係我唔知佢講到好似佢講到好似生無可戀咁樣啦嚇。咁佢簡單而言就係講到就係話啊，我我回憶下先。佢講到佢大概講到就係話佢好，即係佢覺得世上嘅女人都係冚家產，你嗰啲女人就識收兵嘅啫，男人乜叉叉咁樣，咁就好唔開心嚇。咁就有成區唔介意就開個家事法庭，就係開解下啦，都係開解下啦，因為。我唔知 道， 你 叫佢打电话嚟啊！你叫佢打电话嚟啦，8191-0047，你叫佢打嚟啊嘛。 佢上次有打，佢嗰晚有打过嚟噶，但我唔知系咪因为大家咧 系 即系即系 jam 咗条线，咁佢就冇接咗电话。同我讲话，我哋唔系主要唔系试接电话，嗰晚唔系真系开啊嘛，嗰晚试麦啫嘛。 系啊， 所以系咧冇接到电话啦。咁所以佢系有嘅，咁但系即系冇接到啦。 你叫佢依家再打嚟啊！吓，你叫佢依家再打嚟啊，好嘛？ 我再揾揾啦嚇，我再揾揾，因為我都唔好，即係因為我都係立眼見到留言板見到喺 Facebook 嗰度，咁但 係 係，但我就唔記得。係咁，如果得嘅，咁你都講幾句啦嚇。咁我收線先啦。 OK， 多謝你電話，盲工診。 拜拜。 好啦，下一位嘅。 拜拜。 益友啦。哇，今晚有成十幾廿個電話喎，依家都已經喺度排到，依家仲係打到去即係。因為我想今晚都未必接得曬，因為好多真係嚇。好啦，咁唔緊要咧，我哋盡量去接聽啦嚇。咁、我哋咧就係博通俾下一位嘅益友啦。咁啊，即係睇翻個啊，依家咧市真啲嗰個 panel 先。咁啊，我哋都好開心啦，係咪？即係話支麥終於咧都試到話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再 set 啊！你明唔明啊？啊，因為好困擾啊，大佬，你淨係 set 呢啲咁樣嘅，即係好嘥時間啊！我長毛話真係一 set 完又 set，set 完又 set， 依家終於咧就 set 圖咗啦，就係成個問題咧搞掂咗，咁我都係真係覺得係好高興嘅，老實講，因為你嗰個節目咧，屌你諗嗰個麥就最緊要噶嘛，個麥搞唔掂咧就唔使開台嘅嚇，咁依家搞得掂啦。咁啊，開心啦，係咪啊？即係主要係因為嗰啲 setting 嘅，咁我以後咧就按照呢一個嘅即係呢個規範去做噶啦，咁我就唔會再轉噶啦嚇。好啦。 好啊。 咁我哋咧接聽緊下一位益友嘅電話啦。電話拨通緊嘅。唔知系瞓咗觉啦，瞓咗觉就下一位啦。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通 远系你好啊，陈区你好啊， 系 啊 ，Gary 啊 ，Gary 早晨 ，Gary 早晨 ，Gary 系 啊， 系 啊 ，Gary 你好啊，冇啊，都想讲下咧，即系啲民主派啊、民主党嗰啲咧、泛民嗰啲咧，即系我都后生嘅，卅几岁嘅。 咁九幾年咧，阿方司長咧嗰陣十成案嗰單嘢。 哦，陳太係咪？ 即 係 俾我咁 十成案揭。係 啊，陳太啊，陳方真係啊，十成案揭啦。 依家黎牛冇聲係嘛？喂，黎牛喺咪度？喂，阿黎牛好似 我就有聲。 哦，阿黎牛好似冇咗聲喎。 哦，慢慢，可能啱啱線路問題 啦。嗱，我或者我再駁翻佢入嚟啊，好唔好啊？ 冇啊，好啊，好啊。 啊，我駁翻阿黎牛入嚟先。咁因為佢冇咗聲，咁我哋咧都要駁通翻俾佢嘅。咁阿 Gary 或者你繼續講住先啦，呢一個嘅。 好啊，好啊，好啊。 十成按揭。 咁我嘅十成按揭啦。 嗯。 係啊，陳老太，十成按揭。啊，咁啊奇怪喎！我阿哥咧又唔知前十年前又話有個女人死咗喺間屋度，五六年又冇人知，連條屍都化成灰。哇！咁神奇都得嘅，最後屘冇事喎。係啊，即係嗰啲阿法官都可以判佢冇罪喎。好神奇喎！我點解講起佢咧？因為我講咁樣就話之後咧。阿陳太自己當中都係喺嗰個董建華時代都係做政務司司長噶嘛， 係啊係 啊，好多政令其實你話董建華自己一個，譬如85,000啦，嗰時俾人鬧到癲啦，調翻轉而家就俾人賺啦，係，即係好多好多好多政策其實陳方真係有份去定噶， 嚇， 但係點解鬧就係鬧阿董建華一個咧？仲要 入咗肥佬禮陣營咯，咁簡單。 系咯，跟住好啦，当日刘淑仪翻嚟，就佢话选立法会嗰个补选，佢落话去选啊嘛，跟住李柱铭嗰啲全部话佢系民主女神啊嘛，话佢系嗰啲话好似边个咁可以攞民主女神缅甸嗰个咧。 昂山素姬 香港昂山素姬吹到咁样，又话要支持啊，最尾 哇，好彩佢冇掌权啫嘛，佢如果香港昂山咧掌权就屙卵啦，屌你咁样独裁都。 所以我就系觉得我点解讲翻呢样嘢咧，就系觉得民主派嗰班人好伪善咯，即系好伪善，就系你哋嗰时嗰几年，你哋同阿陈方升系对立噶。最后尾啦，到可以利用佢啦，就喺度吹佢，又吹又乜又乜，吹到佢捧佢上去，即系所以民主派唔可以得罪嘅，你一得罪咗佢咧， 系啊，梗唔得 啦，就真系，系啊，咪踩啦，郁文啦，郁文当年闹骗啊，闹醒晒咁多人啊，你俾你俾我五张公投，跟住又咩之后咧，就系、是、因为郁文收共产党钱，我啊唔知啊嗱。共產鬱敏有冇收共產黨錢？我唔知，因為冇證據。你有證據嘅，我就信。 冇證據， 你冇證據嗱，你冇你唔好嘈啊嘛！你喺度講咁講，見真就話鬱敏反求共又話乜？你俾證據出嚟啦！我就知你話明就走去賣廣告啫。睇到噶，即係 得街嚇。 係啊，即係我上次打過嚟都講呢樣嘢，但係鬱敏有咩求共？資料我真係冇喎，陳方升十成案件就有喎， 有 係咪啊？即係你 言之鑿鑿嘅係有證據嘅，係 啊，所以根本而家頭先你咁即係頭先開頭講你話長毛咧走去即係話咩幫啲外佣啊，幫啲新移民啊。攞香港福利嗰啲咧，使我咁樣幫咧，其實根本係轉緊噶，佢係轉緊型啊，想投向泛民度啊，所以上一個禮拜你講得啱啊，就投向肥佬禮度咯，投到嘅話，咁咪得啦，肥佬禮陰點去俾佢去補參選或者係補選或者係下一屆咯，係 啊， 佢就想咁啫嘛，阿長毛根本就轉化緊，前兩日。大概禮拜三啊，長毛他們落了去太子道，但是太子地站外面的空地就在那裡說，就在那裡說要 唔好即係隔離嗰啲新移民啊，我哋要多啲支持包容佢啊，包納佢哋啊，咁樣喺度講啊，開咪啊，咁我都忍唔咗行埋走去長毛啊，喂長毛啊，我呢個電話嚇應該姓一個，我唔知我唔記得姓周定姓曾啊，就係嗰個社民嗰個副主席啊，定係唔知副常委啊。就俾人訪問嘅時候，佢都走出嚟話要支持我哋啊嘛，支持啲新移民嗰啲啊嘛。啊，前嗰啊姓周定姓，好似你講過㗎，姓周啊，好似姓周啊。 周樂行啊嘛。 我咪周，係啦，周咩行啊？係周樂行啊。我走埋問阿財務咯，我話喂你哋個副乜嘢話好似話要我哋，但係個問題啊，新移民帶嚟好多問題喎，喺度屌喎。喺度屌喎！佢話我爸媽，話我爸媽都係以前都係游水落嚟，都係移民嚟噶。話如果唔支持跟移民包容佢哋，咁我阿媽都入兩個時代唔同啊嘛。我爸媽落嚟唔會周街屙屎啊嘛。咁你啲跟移民會啊嘛。 好，喂，明白，喂，聽到你嘅意見啦 ，Gary， 你仲冇咩補充添啊？ 好。我想大概是这么多，就是觉得危险的， 而且 不要得罪民主派。 好 的，拜拜。 拜拜。好了，那我们呢就是接听下一位的益友了。如果梁定华华哥想打上来都欢迎的话，啊，不用约出去跑马地的话，屌你，真是。他打上来的话，我们这个台最中立的了。 跑马地你真系唔会去咧，都唔离开大埔区嘅。 系啊，中坚中立，我哋个台，喂最好你打上嚟，我哋呢个平台又唔会 cut 你线，任你讲系嘛？ 啊！ 屌你咪打上 D100啊，正盲毛啊，毛孟静都示意嗰个 operator 去 cut 线啦。 系啊，做动作嘅只手。 做动作系嘛？你俾人影晒出嚟。 锯颈咁嘅动作。 系啊，锯颈嘅动作，屌你老味，一锯颈咪即系 cut 咯 ，cut 线咯，即系咁嘅意思咯。 好似恐怖分子 咁，系啊，不知所谓真系。好，电话就正在拨通紧噶啦，睇下系咪会接听先吓。咁啊，有个益友成日 keep 住喺 YouTube 嗰度话佢自己会自杀喎，你打电话上嚟得噶，你成日喺嗰度。 10639，而家唔。 你 keep 住喺嗰度讲都冇用。 都几搞笑喎，佢都。 唔係啊，又幫你唔到，你 keep 住喺度講話你咩嘢做咩啫啊？嚇！ 唔係你唔係㗎，同埋你一係你開個 YouTube channel 啦， 嚇！ 你一定有好多人會睇嘅，嚇！你會紅嘅， 啊！你真係你係咁樣喺度嚟喺嗰個嘅，喂，睇下先係咪電話接通緊咧？哦，正在撥號 ，OK。唔係，即係你 keep 住喺嗰個留言咧，都我哋都冇辦法了解你嗰個背景啊、情況啊，嚇各樣嘅。 你已經喺673266。 哇哇哇！我都咁快嘅呢個， 係咯，呢個咁快嘅呢個台真係好啦。咁啊，下一位咯喎嚇。 一個中國移動嚟呢個台。 中移動啊，好敏感啊。 唔係本土派啊！ 本土派用中移動啊！哦，唉，唔係你即係你本土派好多人都係即係嗱，依家唔好聽電話字啊！咁多益友唔得閒聽電話字啊！我哋講嘅嘢先啦。 好啊。 你本土派成日屌泛民呢樣嗰樣，你自己就全部做翻足，你點解唔向泛民道歉啊？嚇？你話人哋都夠做嘛？你將個目，你將嗰個咁嘅道德標準就 set 到天咁撚高，係咪？我都覺得冇所謂嘅。咁你咪唔好去干犯嗰啲嘢咪係咯？啊，你唔係嘅，你自己又去即係做埋一份嘅，咁你有咩說服力啫？係咪啊？ 唔係，即係你話俾人聽，你點解你做同佢做係唔同嘅？ 係啦，你話俾人聽，嗱，我絕食咧。絕食唔死同佢絕食唔死咧係有分別嘅，你話俾人聽分別喺邊啊？嚇！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 啊！你舉牌同人舉牌有分別嘅，你搞集會同人搞集會有分別嘅，你搞遊行同人搞遊行有分別嘅。你如果話喂 嗰啲嘢我哋冇屌过，我由头到尾我某某人，你企出嚟讲啊！你话我系本土派，我由头到尾冇屌过泛民搞呢啲嘢嘅，你出嚟讲，你企出嚟讲，企出嚟讲就得噶啦，你企出嚟讲啊！你话你由头到尾都冇讲过，你企出嚟讲啊！任何一个依家声称自己系本土派嘅人都有 track record 嘅，你企出嚟讲啊！我叫你，一系你向泛民道歉。嗱，呢样嘢唔系话我即系咩出卖你哋啊！一阵间又话我支持泛民啊！呢又讲紧个原则嘅问题嘛！你屌人嘅时候话人哋做嗰样嘢鸠做有问题嘅，做嚟冇捻意思嘅，你自己做捻到十足，你点样解释啊？你解释俾人听啊！你讲啊！即系呢啲系好无耻咯，我觉得系啱啱啊！我唔会话因为你系本土派，我就会即系镜住你噶，大佬。屌你老母！你做嗰啲咁嘅行为都太人憎啊嘛！你屌泛民嘅时候，民主党做同你做，你有乜分别啊？你靓仔啲啊？啱唔啱啊？你话俾人听啊！你讲出嚟话俾人听有咩分别？你讲唔出就冇捻搞啦，或者你俾人屌嘅时候就冇捻嘈啦。当你哋俾人屌，你本土派依家搞呢啲咁嘅无鸠为嘅活动，俾人屌嘅时候又话：，我哋要集中对准政权，你扑街死啦！去当初泛民嗰啲友计咁讲啦，你冇捻死。啱唔啱啊？只不过你班冚家铲就系要抢咗泛民啲嘢嚟做啫嘛，依家系最终嘅目的系咪咁啊？不知所谓到极，我怕咩讲啊？你企出嚟揾人同我讲啊！立卵杀！你话啲游行系鸠做噶嘛？所有游行都系，因为到最后就山水嘛。你哋要求游完行之后要有其他嘅活动啊嘛？你咩活动我唔知啊，但你依家完全冇后续行动啊嘛？咁同泛民有乜撚嘢分別啊？講嘢我屌你嘅老母，一陣間人哋批評你咧，喺啲網路嗰度批評你咧又唔得啦。我冇份批評你嘅，我有份睇嘅啫。你哋都唔接受人哋意見啊？當人哋批評你哋做嗰啲嘢同泛民係一鳩樣嘅時候，你哋都係同泛民一樣不接受批評，同埋咧顧左右言他，推卸責任，就話叫人始終佢都係為本土派。啲本土嘅市民着想，我屌你老母个泛民就系啦，泛民够可以攞呢个解释，攞呢个原因出嚟做藉口啦。佢就系为香港人着想啦，佢真系示威游行够系要唤醒香港人嘅觉醒啦，佢就系要唤起社会嘅声音啦，佢够噏噏都得啦，佢做得你做唔得啊？即系你啲完全系不能够说服到人啊嘛！你向左交道歉啦，你哋快捻啲去，好听电话。 好。 即是你不知所谓嘛，呢啲人系啱唔啱啊？